全部咧咁啊。解決曬，咁啊！而家我哋當前有一個最大嘅難題，當然就係講緊呢一個病毒啦。希望呢個病毒咧都可以快啲咧就走咗，咁啊令到我哋可以過翻啲正常嘅生活啊嚇。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經抗疫咧都抗到有啲攰攰地啦。咁啊希望快啲啊呢個病毒離開我哋，咁啊等我哋真係可以過翻啲正常嘅生活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好多嘢咧就唔記得咗嘅時候咧，咁可能會寫低。以前咧，電話未咁發明得厲害嘅時候，我哋全部都係用腦袋去到記住。每一個人嘅手提電話號碼，或者以前未有手提電話，每一個人嘅屋企電話號碼，甚至乎佢哋嘅地址啊，佢哋好多嘢我哋都可以放喺儲存喺個腦袋入邊。今日咧唔同咗啦，今日我哋好多嘢咧，都唔記啦。我哋不如咧就靠个电话帮我哋将好多嘅事情记低，系唔系好事咧？冇人可以话系好定系唔好嘅。咁有个电话帮你记住，某程度上系好事嚟噶、哦。系咪会令到我哋脑筋就冇以前咁发达咧？其实又未必噶、哦。咁我哋有好多嘢都做得好过以前啦，系咪？不过我哋做人嘅宗旨，甚至乎我哋嘅目标咧，就真系唔可以净系靠个电话记低啦。有好多嘢，我哋都一定要放喺个心入面，时刻记住，时刻警醒住，同埋时刻进行住，我哋先至咧系可以将我哋嘅目标越做越近，咁啊越做咧就越快到手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距离佢越嚟越远噶啦。你是不是一个需要连梦想都要写低才记得的人来的呢？不要这么懒啊，将你的梦想记在心里面。早晨早晨，朝到6点11分的时间，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9%。 Aaron 郭富城，失忆谅解备忘录。3分的时间，一首歌曲来自 Gary 郭富城，失忆谅解备忘录。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留意嘅新闻消息嘅时候咧，都会知道咧，最近系爆发呢个第四波嘅疫情啦。嗱，唔少市民去到星期六日嘅时间，都会选择去到郊区咧就游玩噶，避开市区嘅人群。咁但系咪避开到咧？郊区嘅人群其实同市区咧差无几嘅啫。早两日嘅时间，咁啊喺网上边咧见到有一张咧就系上传啊。东龙岛垃圾遍地嘅图片，咁啊场面都颇为震撼噶。其他嘅网民亦都纷纷咧就留言话到：，哇！啲游人咁自私嘅，其实自己垃圾自己带走，系咪真系咁困难呢？吓？咁啊，见到好多垃圾啦，咁啊，亦都包括咧就系胶樽啊、啤酒罐啊、食物胶盒等等嘅垃圾，亦都咧就系将所有啊岛上面嘅垃圾桶咧就已经填满噶啦。大部分嘅垃圾咧，其实亦都见得到喺垃圾桶嘅侧边，咁啊放咗喺地下。呢啲咧就非常之辛苦啲清洁嘅朋友去到帮忙咧，就系将佢扫翻干净。特別喺呢啲咁偏遠嘅地方，其實要做清潔咧真係好難。其實應該係自己嘅垃圾咧就自己帶走埋。你可以將啲垃圾咧就剪碎，或者咧就將佢壓縮啦，咁啊變成一世代，咁啊自己帶走。只要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做得到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咧，即係要保持住地方乾淨，絕對咧就係唔難嘅。就係因為有咁多呢一類型嘅事情發生啊，咁所以衍生咗第二個嘅問題係啲乜嘢咧？咁有好多咧偏远嘅地方，特别系嗰啲村啊，好多嘅村咧，其实经过唔同嘅传媒报道之后啦，又话到入边又有咩天空之镜啊，世外桃源啊，于是乎咧就令到星期六日嘅时候，好多嘅市民咧就争相去到咧就谂住，哇一睹哇呢啲咁郊游嘅地方嗰种嘅风采，因为大家都放弃咗行街食饭睇戏啦，转到咧就系郊区啦。咁其中一啲，例如係大嶼山，甚至乎咧就係新界北部嘅村莊，部分嘅村莊咧，甚至乎咧就未必係條條村都封嘅。咁但係佢哋都咧就係唔少嘅村莊打咗一啲嘅字句，就咁啊放咗喺村口嗰度，就話到切勿入村。咁如果大家要去觀賞乜乜乜乜嘅，咁就可以繞道去邊一度行。咁亦都話到咧，就受到疫情影響，咁希望咧就減少村入邊嘅人流。更加有村民咧就發聲，佢哋話到咧每逢禮拜六日嘅時候，原本咧就係村咧嗰啲交通都唔係話特別發達啦，係咪？可能得一條嘅綠色小巴路線咧就係途經嘅。有陣時啲綠色小巴路線可能係15分鐘、20分鐘，甚至乎半個小時咧先至會有一班車。咁結果去到星期六日嘅時候咧，大量嘅郊遊人士咁啊湧到去咧以上嘅地方。咁令到咧就系啲村民自己咧都冇车搭，咁啊出入咧都几麻烦啊吓。咁有一啲团体亦都话到啦，其实咧世界系大同嘅，咁啊村入边嘅靓景当然就唔能够独享啦。咁但系大家都要谂下，村民咧嗰个生活如果俾我哋严重咁破坏，又系唔系一件好事咧？咁样。仲有就係，如果去到呢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啲村民都話，每逢禮拜六日過咗之後，都有大量嘅汽水罐啊、口罩、膠袋、飯盒啊，乜嘢都有，咁啊令到啲村民咧都非常之辛苦啊，要自己咧就清潔翻自己嘅地方，執大家嘅手尾。咁啊，所以咧都係講完咁多，只係希望一句咧就自己垃圾自己帶走。除咗咧就係你行過嘅地方一啲嘅足跡之外啦。基本上咧就唔好再騷擾其他人啦，亦都唔好留低啲垃圾。更加咧行過啲村咧，見到有啲叫做有果實嘅樹木啊，個村民就反映翻啊，例如自己種咗啲果實咧，竟然間咧就係俾啲遊客咧就摘咗嚟食喎。咁哇，人哋啲心機咁樣咧，已經係去到咧就係小偷嘅行為啊嚇。咁所以大家咧，就算禮拜六日需要咧就去郊外唞唞氣，記住啊，頭先講過嘅嘢，你有冇做到咧？咁樣咁以後咧。大家都要繼續咧，就係保持住呢個村嘅或者係其他環境嘅清潔啦。千祈唔好咧，一去到郊外嘅地方就好似啊癲咗咁樣，哇！郊外啊，所有平時嘅德行咧都忘記曬。室外温度17度，相對濕度67%啊。風鳥，風鳥，風鳥。准許我進入你被內靈魂內，即使你有別人等待，你別離開，別離開，若前來請不要問其實這該不該，如狂風吹吧，像浪與海， 歌曲嚟自林忆莲嘅《蜂鸟》，身高喺温暖17度，相对湿度68%啊！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白远浩、 欸。今日把声有少少沙沙地喎，朝头早。 系咩？哎呀，真系可能饮得唔够多水，同埋咧，亦都系提醒翻大家，既然听到我把声沙沙地，就知道咧，今日无论你系起身要饮水又好啦、啊，或者特别系咧，如果你而家习惯咧，平时呢个钟数系出去晨运嘅朋友咧， 嗯， 原来咧天气冻咗咧，对于补充水分而一边晨运嘅重要性咧，系比起咧。夏天啊，同埋秋天嘅时候咧，系更加要高嘅。 诶，点解咧？系咪因为一路耍紧太极咏春嘅时候咧，你冬天嘅时候嗰啲叫做北风啊，干燥嘅风吹我哋嘅皮肤，令到我哋水分流失得快，关唔关事噶？ 点解你成日都系谂皮肤嘅？你谂外在，你唔谂内在咁得意？ 唔系啊，最直接啊嘛，系咪先？咁啊，内在因素个个不一样、啊。咁我哋讲紧呢个大朗，大家都需要咧，就系吸收多啲水分。咁应该系同一时间，大家被啲北风所影响啊嘛。 你都啱少少嘅。咁但系咧，原来因为咧，有好多啲中医咧就话啦。嗱，好多長者咧就中意早睡早起咧、 嗯， 就去做晨運啦。咁、 嗯、 我知道咧，好多長者咧，甚至乎而家咧已經係約曬大家，可能咧喺公園，可能兩個咁樣就結伴啦，有個伴咁樣，可能係漫步啊，或者係拉下筋啊，咁樣等等嘅。咁、 嗯、 但係咧，原來咧呢、這個中數晨運咧，同呢一個季節咧係有關係嘅、 哦， 因為原來咧喺冬天嘅時候咧。好多老中医咧就建议，特别系长者嗱，青年人嘅影响咧可能系少啲嘅。 嗯， 咁但系咧，原来对长者影响系特别大过，因为原来咧，当你转咗天气咧冻嘅时候咧，其实你早瞓系 OK 嘅，不过最好咧就可以迟翻一两个钟头起身， 哦、 即系譬如咧，如果好多长者我知道可能四五点起身啦，六、 啊、 点可能已经出咗去晨运啦。咁、啊、原来咧冬天咧，因为嗱佢日头又冇咁快天光噶嘛。 啊 其實你就可以跟住佢個日照時間而稍微將你平時運動嘅時間都延遲翻一兩個鐘頭。 即係我明啦，那個關鍵咧唔係望個鐘，係望住個太陽。 都係嘅，因為咧太陽咧同你做運動嘅時間有一個最大嘅關係咧，就係其實都驚大家唔夠暖啊。 嗯。 其實點解關飲水事呢因為咧朝頭早頭嗰一兩個鐘頭起身咧，你嘅血液循環咧係未去到最順暢嘅。通常咧你個血氣運行得最好咧，就係可能去到正午嘅時候啦。因為可能你起身已經幾個鐘啦，咁你又有由輕便嘅運動去到可能你開始勞動啦， 嗯、 去到投入你嘅工作又好，你嘅生活又好，就慢慢個節奏會快噶嘛。咁、 啊、 但係咧，特別原來對於長者嚟講咧，因為其實佢哋嘅身體機能同埋血液循環咧。都比起年青人咧，系会慢少少嘅。咁、啊、所以咧，如果一去到冬天嘅时候咧，佢哋嘅血液循环咧，原来相对夏天咧系会慢啲嘅。咁、 哦、 所以咧，如果你做运动嘅时候咧，你拣咗一起身又唔够暖啦、啊，咁、 嗯、 可能咧身体就比较容易出现嗰啲手脚冰冷啊，或者如果咧唔系做咗好足够嘅热身运动，可能明明我一年365日都系。拉两分钟筋咧，就开始缓步行噶啦。咁、啊，但原来当冬天嘅时候咧，嗰个热身运动嘅时间咧，都需要相对地做翻长少、哦。 可能如果拉筋都要拉10分钟、哦。 系啊，同埋所有节奏都要放慢啲，同埋记住咧，就系咧都要带住啲湖水咧，系饮住咁样运动咧，就补充住个水分。 哦、 其实饮水咧都系令到嗰个血液循环咧会好啲嘅。 系。 咁咧就会减低咗咧运动而引发嘅其他，譬如心血管疾病啊， 嗯、 又或者而家咧。上呼吸道感染好流行嘅， 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咧，当你个喉咙干啊， 或者你个人唔够水分嘅时候咧，都特别容易受到呢啲病毒嘅侵袭同埋威胁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早起身都系想做运动，身体健康啫，但系反而因为饮得唔够水啊，或者因为咧原来个身体嘅血液循环唔够而染上呢啲疾病咧，咁就唔抵啦嘛。 哎呀，咁啊，朝头早如果谂住去晨运嘅各位朋友啦，都要记住拎翻壶暖水会好啲，饮住湿住个喉咙啊吓。好啦，咁我哋转头又再打俾你啦，芭比，唔该晒。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这个世界有好多好事嘅，不过先睇睇个天气啊，吓睇下系咪即系芭比所讲咧，比较上干燥，咁需要饮多啲暖水，都系大致多云，唔系天晴啊，大致多云，早上嘅清凉，咁啊少咗太阳伯伯之后咧，咁啊相信所以17度嘅气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咧系22度，吹和缓东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噶。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咁空气算好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见到个颜色嘅绿色啊，即系代表啲空气够 fresh 啦。头先咧，林慧就提出咗咧，就系朝头早可能好多人咧都中意咧，就系带埋啲朋友啊，约埋啲朋友一齐咧就去晨运嘅，冇错。咁啊晨运的而且确咧可以令到我哋健康。啊，有一个嘅新闻报道系咁讲嘅，咁啊就话到咧喺前两日嘅时候，咁啊有一位嘅太极师傅啦，咁啊佢咧就朝头早去到铜锣湾，咁啊维园嗰度咧就照常咧就系耍太极，佢仲带埋佢自己嗰只鹦鹉仔阿金仔啊，咁啊去到咧就系呢一个嘅维园阿乡内啊，阿金仔咧都系好乖咁样喺主人嘅膊头嗰度咧就企喺度噶，咁啊但系咧唔知系咪近呢几日啊，哇真系有毛有翼啦，咁啊亦都怀疑咧受惊。于是乎咧就飞咗上去咧就十米高嘅大树嗰度，咁啊师傅咧就用尽方法咧就谂住喂啊引翻阿金仔过嚟先，用好多嘢引佢过嚟，咁啊亦都话到阿金仔啊好中意食蛋咁样，哦食蛋噶，原来啲鹦鹉都会，咁啊但系咧都冇办法引翻佢过嚟，咁啊最后点咧？最后咧竟然间咧就系要消防员用个云梯咧就系、是叫做引翻佢过嚟，咁啊最终咧金仔咧就同阿师傅咧就团聚啦。嗱，我自己咧喺郊外嘅地方，或者咧有阵时喺好多游人散步嘅地方咧，我都耐唔耐会见到有人咧就系将个鹦鹉咧就放喺膊头嗰度，咁啊有啲鹦鹉啊嘴啾啾添啦，仲识得讲嘢嘅，咁你可以行过咧同佢讲翻一两句啦，佢又应你嘅，几得意嘅。系啊，咁啊啲鹦鹉仔咧有阵时都几可爱嘅。咁啊，如果师傅咧可能同鹦鹉咧就都已经好多年嘅朋友仔噶啦。咁啊，如果真系走失咗嘅话咧，就会相当心痛。咁所以咧成日见到外国有呢一啲嘅新闻，其实香港都有噶，就系消防员出动咧，就系将大家猫猫狗狗甚至乎鹦鹉仔咧救翻落嚟，咁啊等佢哋可以团聚咯。呢啲咁阳光嘅事咧，其实几时都有嘅。只要你多啲留意身边，每一日你都可以发现到，今日又有啲听起上嚟几开心、几舒服嘅事，帮自己打打气噃。所以话咧，阳光同埋晨光都喺个心入面嘅。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6:27，今日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7%啊！心里的阳光啊！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5嘅时间啊，继续咧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有白元浩继续咧都系陪住你哋喺朝头早嘅时间一齐起身啊。啊，呢个天咧的而且确咧啊几好赖床噶，咁啊少少凉凉地、冻冻地咁样喺一个暖粒粒嘅被斗嗰度，哇正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系需要赶时间嘅话咧，喂，就要即刻弹起身啦，咁啊弹起身准备咧就系出门口啦吓。咁啊早晨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噃。 晨光百科， 当你抬头望上天空嘅时间，天文台就话大致多云啊。而家出边啲云咧系点啊？我咧就唔清楚啦。不过咧，成日咧望上天空嘅云嘅时候咧，都会发现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嘅。细细个开始啦，老师啊或者好多叫做古仔书都话俾我哋听，喂，睇下啲云，加上自己啲想象力咧，可以点啊？可以见到好多咧就系得意嘅图案。云系啲乜嘢嚟嘅咧？大家都知噶啦，云其实系源头喺大气入边水滴同埋冰粒或者两者共存嘅一啲集合体嚟噶。啊！呢種集合體咧，咁啊可以包含好多嘅水滴啦，同埋其他嘅物質喺入邊嘅。佢哋咧就係包含咗各種，即係譬如蒸氣啊、煙霧、塵埃都喺度添。啊，原來喺1802年嘅時間，啊法國嘅博物學家咁啊叫拉馬克咁啊做咗啲雲嘅分類工作。佢點樣將雲分類咧？啊，原來雲嗰啲分類咧，首先可以咧就係有四個唔同嘅層面。号称咧就系叫做高云、中云、低云同埋直剪云嘅，咁啊唔同嘅名字啦。好啦，喺高云入边有一啲譬如卷云啊、卷层云啊等等。所谓嘅高云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喺叫做离地面3公里或者以上，咁啊按照住咧就系唔同云层啦。咁啊但系离地面3公里嗰啲咧就已经系叫做高云嚟噶啦。好啦，咁如果系中云咧，啊中云嗰个嘅距离啦，大概咧都系2公里至到咧就系4公里左右。咁如果你喂头先又话高云都系3公里以上嘅，系啊，咁啊要视乎翻嗰个云带到底咧系由几多嘅嗰个高空几多咧，就系开始咧就延伸去到判断到底佢嗰个咧系属于高啊定系中嘅。好啦，仲有一种低云啊，仲有两种低云系啲咩咧？由中层去到地下，其实简单啲嚟讲啦，即系冇2公里咁高嘅。至于直剪云咧，就系云底喺呢个低层嗰度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比较上好似大雾一样咁样嘅感觉噶吓。好啦，云啊，既然咧都有咁多种唔同嘅叫做几大嘅分类，咁但系咧有阵时候我哋见到天空嘅云咧都几特别噶，好似寻日咧就见到有好多好似棉花糖细细嚿、细细嚿、细细嚿排满晒成个天空，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见得到噶。咁我哋咧有阵时候都会叫佢哋做棉花糖云，咁啊最直接噶啦，形容俾细路仔听，喂，真系好似棉花糖咁样噶。有啲人咧就话到，喂，佢又唔系好似棉花糖，好似鱼鳞咁样一排又一排咁样。个天咧咁样嘅时候咧就真系靓，如果加埋呢啲，譬如变咗橙色咧，又系第二个风景啊吓。 呢一種嘅雲咧，其實有個學名叫做高積雲，咁啊又唔係棉花糖，又唔係魚鱗啊，叫高積雲啊，屬於咧就係中雲族嘅噃。咁啊，距離地面大概嘅高度咧就係2000至到咧就係6000米之間啦，呈現灰色、白色嘅兩者，並且咧就好似啲雲咧，哇，全部裂開曬咁樣，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好似一細嚿一細嚿棉花糖，密密麻麻咁樣排曬喺呢一度。云的变化相当之大的，亦都要看看这些云，通常它的云底是非常之平的，你好像看到一大幅好像一张大的棉被，不过分了一个个格仔冚住了在天空那里，受到阳光直射，感觉到这些云都可以特别明亮的。在秋冬时节，其实由于天气都是没那么稳定，积云较为容易就聚合在一起的，经常也会出现一大片就覆盖着这个天空，成为了就是高积云。另外，当水气充裕，大气不稳定的时候，空气上升，就会加速了这些积云本身的发展，再加上强劲的对流，积云就会变成积雨云，到时就会落雨的了。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形态，相当之得意嘅。咁你朝头早又会唔会听住晨光，抬头又望一望下个天空，发现，原来啲云咧都真系几好睇嘅喎。地球啊，好神秘嘅，所以得闲追踪下佢啦吓。地球大追踪，佢系陈慧娴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啊，大概系22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咧会较为大噶。而家系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8%。早晨啊，各位听众。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啊，咁听完晨光第一线点啊？咁啊，梗系可以听翻 archive 嘅晨光第一线啦。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打电话俾林慧先。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我每一次咧听到你呢个时候咧话起身啊，咁跟住我就谂啦，如果我呢个时候先起身就快。 系啊，我知道你唔会噶，你都系一个非常之准时，而且咧仲会预松好多时间嘅好拍档嚟噶嘛。 系啊，系啊，梗系啦，即系对自己嘅工作有嗰个热情咧，先至会有嗰个责任感。呢样嘢我觉得系相辅相成嘅。 啱啊，啱啊，所以咧，大家今日星期一嘅时候啊，吓咁啊，都要展现出大家对呢个工作嘅热情先得啦。 是啊，所以呢即是有时工作上要有热情啦，所以就负责啦。其实呢做任何一样嘢呢都要负责任过、 嗯。 包括呢就是话要譬如搭交通工具嘅时候呢都有佢嘅礼仪嘅。 是。 譬如呢，譬如如果你搭一啲好多人一起搭嘅交通工具呢、 嗯、 虽然呢好多时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呢附近嘅人呢都系一系就玩緊手机啦。而家好普遍。呢、這个钟数呢多数大家就低头族啦，即系可能一系睇新闻啦、听收音机啦，或者咧会系玩下游戏啊，碌下社交平台，呢啲现象咧都好多见嘅。咁咧，但系咧，其实无论你搭任何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咧，你都应该有相关嘅礼仪嘅。咁我考下你啊，白元豪，你搭呢啲交通工具。工具的时候你有什么你觉得哇我一定作为一个乘客呢这个是我的责任来的。 是。有的有的。 有什么 我即刻想到了。在见到一些譬如老人家啊身健人士啊小朋友即刻让位给他们这个答法没死了吧。 咁你咁禮讓，梗係冇問題啦。嗱，所以咧，其中一個禮儀咧，就係、是、同你啱啱講呢個行為相反啦、 啊。 就係、是、咧，有好多人咧，就會可能攞啲座位嚟晾腳啊，或者咧係霸位啊。咁呢啲行為咧，就真係大家記住唔好咁樣做啦。 係喂，有個 terms 有個 terms 就叫做飛象過河啊。 其實呢個 terms 好多地方都用唔到，食飯都得。呢个就细细个阿妈已经教呢个系唔得嘅，即系冇礼貌嘅，即系唔可以飞象过河噶嘛。 系啊， 你即系自己夹就夹面前嗰嚿，同埋咧阿妈细个成日教落就系做后辈咧，要让啲好嘢俾长辈食嘅。而家嗰啲咧就唔系嘅，而家啲阿妈咧就啊食鸡咧就唔肥啊，冇肉嗰嚿咧都唔俾阿细路食嘅咁。 系啦， 咁啊好唔同啊。 嗯。 好啦，咁样讲下其他礼仪啦。 好啊， 咁例如，譬如你玩手机嘅时候咧，记住唔好开到好大声、 哦， 或者你听歌， 呢、 這 个 广播出嚟。 呢、這个真系我有阵时搭火车或者搭巴士嘅时候咧、哇！我真系嗰啲人咧开到嗰个喇叭好大声，咁有阵时睇剧啦，或者有阵时打机啦，其实咧我系唔想知佢做紧啲乜嘢嘅。我只是想 但他很想给你知道 是啦我只是想静静地坐在那里那休息一下这样是不是但有很多人真的 会有这样的搭港铁有时候都是的、 哦。哦是啊其实港铁我都经历过几次是即是特别是打机啦可能太投入的关系呢都会开到个音量很大声啦他很想大家跟他一起很投入。 是啦 但其实我是不懂玩那些游戏所以呢我是投入不到。 为什么不戴 headphone 呢我有时候心想。 我都唔知點解，可能冇 headphone 啩，唔知啦咁。咁呢個係其中另一個禮儀咯。咁、跟住咧，又要注意一樣嘢，就係當然啦。如果你可以嘅話咧，就協助一下身邊一啲可能需要幫助嘅人啦。 嗯。 例如老人家啦， 嗯、 或者老人家好多時有時咧，我見過真係咧，搭巴士咧，譬如買餸咧，買咗一袋二袋，仲要照顧埋可能小朋友啊，或者另外一個老伴上車。 嗯。 咁呢啲又係啦，可以幫下手啦。 即刻讓個位俾佢啊！嚇。 係啦。跟住一个礼仪咧，其实你看似佢唔系一个礼仪，但其实佢都好重要噶。 系， 就系、是、要紧握扶手啦。 哦，呢、這个紧握扶手咧，你讲得啱啊！有阵时搭车嘅时候，你唔知佢几时会可能要 double double break 啊，刹一刹掣 啊， 或者有阵时加速嘅时候，哇，嗰、那个唔知系咪跑车嘅 engine， 轰一声咧，哇，你个人真系会中一中去唔知边一边嘅。如果你唔紧握扶手咧，你好容易会撞到身边嗰啲人，或者甚至乎跌低添啊！ 系嗱，虽然睇偶像嗰啲爱情剧咧，好多时咧呢啲情缘就喺巴士或者港铁嗰度发生，就系耷一耷车，哎呀就挨咗落隔篱嗰个女神或者男神。 系啊，你知唔知？我见过咧，甚至乎唔系企喺度啊，我见过有人咧系坐小巴，佢都系因为我唔知佢系咪冇揽安全咧，定系个小巴本身冇安全带，而家仲有啲小巴冇安全带噶嘛？ 系啊，有啲人冇嘅。 一个转弯嘅时候咧，佢真系跌咗落嗰个小巴中弯嗰条走廊嗰度啊！ 哎呀好惨啊其 实 都几危险噶。咁所以真係任何交通工具都真係要捉实囉。 嗯啱啊啱啊呢个。喂仲有冇其他礼仪啊听下埋先。 Okay, 我又问下你啊不如我讲咗咁耐你仲諗到啲乜嘢礼仪啊。 吓我咪就係头先讲嗰个如果係见到老人家即刻让位俾佢啦。因为我自己试过呢之前仲有个拐杖督下呢啊有人让位俾自己呢、真係觉得呢个世界上啊人间有爱啊。咁我觉得大家真係会望下身边嘅人有冇需要帮忙。即係俾人帮呢、就我呢即係需要受帮忙嘅时候。啊嗰、那个暖意真係在心头㗎喎呢个。咁大家多啲日行一善啊记住。 其實咧有一個咧係同頭先我哋講扶手相關嘅，不過呢個我都覺得幾常見嘅，就係、是、我諗可能搭鐵路或者會多少少，或者巴士咧好逼嘅時候，嗰啲長途車咧，你有時會發覺你好想握個扶手，但係你握唔到，因為有個人個背脊貼住咗。 哦，係啊，而家都仲有少部分人係咁樣嘅。我通常如果我搭港鐵見到呢啲人，我都會望住佢一陣間，睇下佢會唔會自己醒水，讓翻個嗰條柱咧去俾大家捉住。 呢、這個我覺得都幾經常會發生同埋經歷嘅。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不得不承認，就係有時個車廂真係好逼嘅時候咧，可能咧大家都睇唔到背後自己原來挨住咗條柱，因為你知啦，有時架車可能熬來熬去嘅時候咧，你又扶唔到嘢喎。咁我又諒解，就係當你前面扶唔到，上面嗰啲扶手可能又唔夠高啦，或者嗰啲掉落嚟嘅圈圈，即係如果港鐵咁有掉落嚟圈圈，或者巴士都有啦，你又可能已經俾人扶曬嘅時候。咁你真係企唔穩㗎喎，咁我覺得呢啲情況底下呢，你挨住一啲嘢去做依靠呢，確保自己安全呢，咁都係無可厚非嘅、哦、所以我覺得係因情況而定嘅呢樣嘢。 總之就喺搭交通工具嘅時候啦，幫到就幫，有陣時見到人哋需要幫忙嘅時候呢，就盡量去幫啦。如果唔係呢，你需要人幫嘅時候，你都不妨出聲，其實呢身邊都有好多人呢願意幫手㗎。係 啊， 好啦，咁你 快啲，好重要㗎，記住唔好飲食啊，因為任何交通工具都係唔可以食嘢㗎，尤其是而家疫情期間，千祈唔好拉低口罩食嘢啊， 危險啊，危險啊。好啦，唔該曬 Barbie， 我哋轉頭見啦。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有职场便当， 就想好多煮法嘅。青瓜丝瓜咁样炒咗佢咧，就快靓正食得噶啦。咁但系你见到佢明明系一个外国食物样，系咪啊？ 系咯，点样整啊？生食啊？ 都系可以用水拖一拖佢，系啊，睇你想淋嘅程度啦，三至五分钟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想佢拖完水仲靓仔嘅，就记住即刻放落冰水。就鎖住佢個靚仔樣， 呢個做法咁似煮烏冬嘅。 如果逢係菜類物體，你想佢霎完靚嘅、就即刻，一係落好多油咯。嗱、靚噶啦，呢個沙律已經有幾隻色嘅蘆筍喺度啦。 係啊係啊，啊 再加個車釐茄，我就想今次加鉸肉。 鉸肉係喎， 你加 打邊爐食鉸肉都另外。饱啲 喎，系啊，鬼肉系沙律嘅其中一个放，我觉得几好嘅配搭嚟嘅，系啦，佢又索到啲沙律汁嘅味啦，然后你真系食落去觉得食紧啲饱肚嘅嘢啦， 系啊， 咁鬼肉好多款啦，有啲系包到一柱咁嗰啲，即系好似粉面状嘅， 成嚿嘢， 然后一嚿嘅、又或者嗰啲日本有好多一大嚿，然后你自己切薄片， 自己好似嗰啲按摩字咁样嗰啲， 系啦，任你咩状态，你买咩形态，咁我 鬼肉都有面嘅，咁咪可以有面食咯？呢、這 個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嗰個作用就係咁噶啦，即係沙律面咁樣嚟 講， 係啊。所以有啲人就算買一扎翻嚟，佢哋有時都會解開個裂，然後等佢可以當面咁樣食嘅。咁就撈曬呢啲材料啦，咁就撈汁啦。我今次又揀柚子汁，佢嗰只汁已經充滿層次啦。 同埋嗰個汁咧，其實你可以擺定喺公司， 係 隨時可以我嚟。倒落去任何食物嗰度， 争啲味都加佢落去啊！系啊，嗱咁咧，我捞完晒咧，最后一个 tips 就系、是，我哋冇咁好彩啦，冇粒新鲜嘅柚子喺度啦。但系我都好中意咧，整亲柚子味嘅沙律，或者整亲啲系啦柚子味嘅嘢咧，我就会攞个柠檬皮，刮少少皮， 哇， 就会令嗰阵清香味咧。再浮現出嚟 咧！呢一招咧，我耐唔耐都會用噶嘛。咁我有一次喺廚房整就類似沙律呢啲嘅時候咧，都係啲日本式嘅菜嚟咁整。咁我又係用咗呢招啦，喺個檸檬皮嗰度刮少少落去個餸嗰度咧。哇！你知唔知俾我屋企個我老婆見到嘅時候，哇！雙眼閃靈靈， 驚為天人！呢、這個沙律你一定要加啦，其他沙律你中意嘅話都可以加啲檸檬皮落去。 食完饭啦， 戴翻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五十四分啦吓，再望望天气系点先。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嘅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系较大噶。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吓。啊，见到咧，即系有一个叫做電子煙啦，禁售電子煙同埋加熱煙產品啊嘅一個草案咧，咁啊喺呢一個立法會委員會嗰度咧，就大家喺度傾啦。啊，佢哋有啲咧，即係醫管局啊戒煙輔導中心嘅護士都表示啦，啊有吸食電子煙嘅個案嘅經驗分享啦，就話到啦，啊佢哋話到其實所謂嘅煙癮咧，就唔單止咧就係話到食一啲叫做傳統嘅嗰啲煙啊，甚至乎咧喺戒煙嘅時候，佢哋亦都見得到咧啊，原來吸食電子煙咧都一樣咧係需要咧面對住同樣嘅問題，就係咧戒煙嘅時候都會辛苦噶。今年啊，6月至到9月嘅時間啦，咁啊，香港空肺基金會啊，仲有咧就係香港空肺學會同埋美國空肺學會啊，咁啊，亦都咧就係分別咧就喺網上邊做咗一啲嘅叫做問卷調查，訪問咗咧就係幾百位啊中小學生以及大專生，結果顯示咧36% 嘅受訪者不知道或者誤以為電子煙對身體嘅危害咧係較傳統煙咧為低嘅，即係覺得喂冇咁傷身嘅呢啲電子煙啊，完全係錯誤啊。32% 嘅受訪學生不知道咧，就或者誤以為啊，吸食電子煙咧就係沒有二手煙嘅問題。有陣時隻眼咧可能睇唔到，你係以為冇，不過咧嗰啲嘅物質仍然停留喺空氣入邊啊，大家要留意住啊。其實咧都有好多嘅叫做個案啦。其中喺外國都有啲嘅個案就話，因為吸食啊，長期吸食呢啲叫做電子煙，導致嘅肺部咧係嚴重受損，最終需要咧就係雙肺移植噶。咁更加咧有專家指出啦，吸食電子煙就會影響呼吸道細胞嘅結構，以及咧就係令到我哋嗰個免疫力咧嚴重受到損害，增加咗咧就係呼吸道感染嘅風險添。咁當中咧就係包括新型冠狀病毒添啊，亦都引述翻咧就係美國斯坦福大學嘅研究就話到啦。吸食電子煙的年輕人感染就是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較非吸食者就是高出5倍的，特別是現在叫做抗疫期間，如果大家還有這些不好的習慣，即刻立定決心戒掉它就最好了。早嘅时间啊，嚟到咧就系6:57啊吓，咁我哋当然啦喺吸食电子烟嗰度咧，大家都要谂下办法，点样咧系可以咧就系杜绝呢一样嘢先至得噶。如果唔系咧，喺我哋身边啊，越嚟越多人咧就唔单止受到电子烟，甚至乎咧就系二手烟嗰个嘅影响。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有 Toby 啦，不过咧都欢迎咗 Barbie 先。早晨， 多谢你嘅白元浩，早晨。 早晨啊 ，Toby， 咁啊，交通方面先问一问你咯，出边情况点咧？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arbie。 早晨。 先讲今日嘅交通咧，今日有多个爆水管嘅位置，提下大家。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同埋乐善道交界咧，有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二 D 咧同埋十号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呢个咧就系东正道同埋乐善道交界。咁另外咧，大埔道去葵涌方向，即系去呈祥道啦，近住龙悦道嘅全线咧，亦都因为爆水管系封闭啦。72号同埋81号巴士啊，九巴嘅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喺葵涌咧，亦都系爆水管，大连排道来回方向，近住伟伦中心二期咧，而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咧就留意啦。咁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狮隧嘅沙田入口同埋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都系收费广场一段就车多少少。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排到果栏嘅，就系咁样啦。 哇！朝头早嗰啲爆水管都几钟喎。 系啊，今日。即係今日咧，嗱，龍尾都仲有得恆常啦，咁樣咁，然後爆水管都好多。但係我問下你哋兩位啊，知唔知點解今日咁多爆水管 咧？唔知喎、啊。 爆水管嘅 有得預測 嘅咩？ 真係哇， 你幾得意喎！ 呢個我都係今日先知，最近先知。我琴日咧，因為咧本身我 因為同一批嘅水管同一個。差不多時間整的，所以差不多時間夠鐘，是不是這樣、 哦、可能你這個都是正確答案，但我上去因為我本身有加入一些交通的群組就幫我看交通嘛、啊、然後有些人都留言為什麼這麼多水管爆呢，他講了一個原因我覺得挺合理的、啊、他就說因為最近天氣凍、啊、即冷縮熱漲、嗯、水管下面本身可能有老化、 嗯、 再加上縮一縮就即刻咁樣爆開咗，即係度度都爆曬，所以就 哇！咁如果係咁講，可能都預測到呢個冬季係陸續有嚟喎。 係咯，都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 咁照呢一個講法，其實呢個世界上邊就香港啦，喂，呢個世界都係㗎啦，越嚟越多爆水管，因為嗰個温差越嚟越犀利喎。 係咯， 朝頭早就可能會喂涼涼地嗰只，下晝突然喂一熱嘅時候。跟住夜晚又縮嘅時候又爆嘅喎、哦， 但係點解夏天唔會爆呢？夏天會漲噶嘛，但係點解會唔會爆呢？我真係唔知。 本身都已經熱啊嘛，咁、哦、曬完之後咧，咁夜晚啲石屎入面都仲有温度噶嘛，係咪？咁啲石屎嗰啲温度就繼續喺個地底嗰度，咁就算我哋夜晚冇太陽嘅時候，啲石屎都仲係暖噶嘛，咁、哦、個日夜温差咪變咗冇咁大，特別經過啲石屎保護之後。估嘅咋？ 啊，你几劲嗰啲科学头脑，即系谂咁多呢啲。 我谂我哋要提醒翻大家，你哋都系估 嘅 啫。 系都系估，我都系睇人哋嘅啫。不过我觉得几合理嘅。 系咁啊，分享一下啦吓。咁都要留意住咧，即系 Toby 讲得啱啊。留意住咧，就系呢个时候今日啊，都多咗呢啲叫水管爆裂咧，咁啊又有影响到封路啦。 系啊， 同埋大家注意保暖啦。今日都真系凉咗好多啊，今朝 17度啊，而家 系啦。好，所以系啦，等阿 O 讲下天气啦。 哇，踢埋我哋嗰 个系咯， 讲起冻。咁啊！突然间谂起 天气，快啲走啦！如果唔系，你做埋我嗰份噶啦。喂，阿 O， 快啲 讲下天气点先啦吓。早晨， 系啊 ，Toby 嗰个解释好似好啱噶喎，冷缩热胀爆水管。我今日咧冷到个人咧都缩一缩啊，都唔系讲得少啊吓。咁啊，头先小白你都讲啦，17度嘅气温吓，我自己睇咁温度咧，都大概系咁啊，可能再冻多一两度，特别广播度高咗上去啦，所以睇咁温度嗰度咧。再涼一啲啦，今日咧就明顯温度下降啦，連咧晨運嘅人啊，做運動嘅人都冇曬噶啦，係、 嗯、 啊，咁啊大家都係怕凍啦，而且咁嘅天氣咧就應該要瞓翻多少少嘅，咁啊有機會嘅話都賴下床啦，咁啊今日都大風喎，咁啊今日唔好淨係著一啲保暖嘅叫衣物咁簡單啦，啊防風都需要留意翻啦，咁啊。望去天空嗰度咧，比較多雲少少，咁啊啲雲都遮住咗個太陽嘅，咁啊但係又未至於陰天，咁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到相當高嘅，咁啊望去背靠嘅獅子山都係成隻獅子睇得到嘅，不過真係今日可能氣温 感覺上好似哇好咗凍咗好多喎、啊，咁要諗下今朝食早餐究竟食啲咩好，飲啲暖身啲啊，可能飲杯熱朱古力啊，或者即係食翻個面啊咁樣啊，食翻個湯面啊，咁啊令到自己精神啲咯。朝頭早如果咪凍冰冰咁樣咧，跟住又食啲凍冰冰嘅嘢咧，咁好似感覺上唔係好暖身咁啊！食碗粥都得咯。兩位拍檔中唔中意食粥啊？ 中意啊！ 皮蛋 瘦肉粥。我都 中意啊，其實。喂，不過咧，記得細個嘅時候咧，朝頭早好多粥鋪都會開噶嘛。 係啊。 哦，依家咧好多粥鋪咧，有啲啊關門大吉啦，有啲老店咧都冇咁早開喎。即係舊時粥鋪係即係坐定係六七點就開門，有陣時依家啲粥鋪咧成八九點先開。係 咯，其實我有陣時都迷思啊，啲粥鋪開到八九點，咁食早餐啲人都食咗啦，咁佢仲賣咩咧？係咪？ 系咯，我都唔明白，所以点解有本钱可以八九点先开门？不过又真系真有其事啊！吓，唔知系咪嗰啲粥铺依家要做埋夜晚啊？啊，要食夜粥啊，俾啲人食哇夜粥咁样吓， 食下夜粥， 宵夜生意咁样啊？唔知道啊？咁 啊， 希望星期一嘅早上大家精精神神啦，食个靓早餐啦。 啱啊，好啊，唔该晒欧。咁啊，朝头早希望都食个暖嘅早餐啊，正啊吓。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嘅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2度。吹和缓东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雨下时间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嘅日夜温差咧就系较大噶。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的早上咧，崔杰同喺晨光大学就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睇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啲乜嘢事嘅。早晨啊 ，Andy。 Kitty， 早晨。 咁啊，踏入新嘅一年咧，好多嘢都要改变啦，或者一个新嘅开始啦。咁啊，今朝早咧 ，Andy 咧就想同我哋睇下加拿大嗰边咧有啲纸币咧都会有啲改变。 啊，大家唔知几时可以再搭飞机啊？咁但系。我想很多人家都多多少少有些加快起就都不定的。那就看看啦，如果你有些一蚊啊、两蚊、25蚊、500蚊和1000蚊的加拿大的纸币呢，就他们1月1日开始就不用的啦。那但是其实呢，即是他们这几只纸币呢都没有印很久的啦。 嗯嗯， 那你又不用担心的，即是有都不用说赶着洗了他的。就去翻銀行嗰度咧，佢哋會同你兑換翻。咁同埋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呢啲幣值咧，就應該攞去啲收集錢幣嘅鋪頭咧，就仲值錢過你攞翻銀行噶啦。尤其是佢哋話500蚊嗰張啊，因為呢啲紀念幣咧，佢哋估計咧係得40張到喺市面度嘅啫。 哦，咁但係咪原因係咪因為而家大家用多咗電子貨幣，咁所以一啲少用嘅面額嘅鈔票啊，或者硬幣都收翻咁咧？ 都唔係，因為佢哋其實呢幾隻咧就好耐都冇印過新嘅啦。咁、 哦、 就發覺其實其他嗰啲咧，當然係仲有5蚊啊、10蚊啊、20蚊、50蚊、100蚊咁樣，咁、就覺得已經夠噶啦。咁佢哋亦都同時咧，就趁住呢個機會咧，就想將佢哋將5蚊紙啊，就用一個新嘅設計。咁而家咧，其實佢哋用緊5蚊紙嘅設計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啲總理啦嚇。喺英文有個講法，其實即係叫呢啲叫啲紙幣啦，即係錢幣咧，就叫做 Dead President。 系，因为上面多数嗰啲公仔头咧，都系以往 话 事人啦，系啊， 名人啊咁样。佢哋就想趁呢个机会咧，都即系征求大家意见咧。我哋5蚊咧，就睇下有啲咩好嘅谂法，用一啲好代表到加拿大嘅精神嘅人嚟做嗰个纸币上嗰个样。 系 咁佢哋又都几民主噶，就系大家。就提名啦，就先有600个人名都出咗嚟，跟住咧就收集到8个人，咁最近咧就有啲民意調查做出嚟咧，有一個好明顯就彈咗出嚟嘅，有57%嘅人 在加拿大咁多个省份，佢都系多数人咧都系支持佢。 系边个咁犀利？ 咁呢个唔系 dead prime minister。 系 咁呢个其实系佢在世嘅时候咧系个后生仔嚟嘅。 嗯， 佢出名嘅地方咧就系佢喺19岁咧就仲系个大学生，一个好健康嘅大学生，系打篮球啊、长跑啊咁样。 嗯， 咁但系结果咧佢就患咗癌症。就要将佢隻右脚咧切除咗，咁切除咗之后咧，佢就好有毅力噶，即系完全冇放弃之余咧，就好正面。 系， 佢就自己谂出嚟咧，就话啊，癌症呢样嘢咧，其实即系对人类嚟讲，始终系个大敌。佢就想自己咧，就尽佢嘅能力咧，就筹钱咧去做一啲癌症嘅研究。 系， 佢个方法咧就系佢希望系自己长跑系走匀成个加拿大。咁加拿大人口就2800万到啦，咁佢就希望每人都可以俾到1蚊，即係佢個目標就係咁樣啦。咁佢所以開跑嘅時候呢，就其實就喺80年就先走咗去遼芬蘭，係喺大西洋，即係將佢隻二肢呢就墊咗落個海水嗰度，咁樣就開始跑。咁佢就跑咗143日，就143日就走咗5400公里，即是差不多是120个马拉松那么多。换一个说话呢，他差不多每日都走一次马拉松， 即 虽然他是是啊，虽然他有一只脚已经切除了，但是他其实是他是迫于无奈是停的，去到第143日，因为他就癌症呢就复发了，就再跑不到了，那就结果停了。咁呢件事呢就更加激起咗加拿大人嗰个支持佢嘅熱心啦。冇耐呢之后佢就过咗身啦。咁虽然佢过咗世呢，但係佢呢一个叫做马拉松之希望呢，係其实而家喺好多国家呢都继续有承传落去嘅。如果你嗱呢一个后生仔呢，即係当时呢就叫做Terry Fox。 Terry Fox， 狐狸嗰个 Fox， 大家如果即系揾一揾佢咧，其实香港而家都有一个咁样嘅马拉松嘅运动咧，系用佢个名咧筹紧钱噶。当然我哋而家唔可以群聚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嗰个基金会个谂法咧，就系你自己用自己嘅方法组织一个 buffer 啦，自己屋企人又好，两个三个人好啦，用你嘅方法喺你自己选择嘅地方跑咁样，咁就去到如果冇记错就12月2号，大家不妨上去支持一下佢。 系，因为都系筹钱帮翻癌症嗰方面嘅。 系啊，冇错。呢、這个 Terry Fox 咧系喺加拿大咧，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加拿大，好多地方咧都有佢嘅雕塑喺度嘅，即系有佢铜像喺度。其中一个咧最出名嘅咧喺温哥华。 系。 温哥华有个叫 BC Place 啦，系一个好大嘅球场，系多用途嘅球场。咁喺嗰个球场出边咧，佢就有去即系一只二支跑紧呢个运动嘅时候咧嘅动作。咁佢唔止一个喎，系四个，所以你望上去好似一路跑紧咁样咧，系好靓，好有动感嘅。 系，咁我希望即系嚟紧加拿大嘅纸币啦，即系如果经过呢个投票，即系获胜出嘅就系 Terry Fox 嘅话咧，都期待睇到印出嚟嘅成果系啲乜嘢，因为都好代表到即系嗰个精神啦，非常之勇毅啊，甚至系无惧，再将自己嘅精神去帮其他人啊嘛。 系啊，咁佢哋就未有呢个出版嘅日期嘅，咁。不过都是2021年的啦，猛咁讲纸币，其实都不会再印纸币的啦。 哦 ，polymer 啦，即系用那些叫做聚合物的， 即 系好似我哋啲十蚊纸 咁样。咁啊，用呢一种物料咧，就更加之襟用，更加历久常新啦。今朝早同 Andy 咧就倾到呢度啦，我哋下个礼拜一嘅早上再倾过。唔该晒你，何安达。 好，拜拜。 窗满百鸟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连看有你却在等，从后着点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该不该轻轻退缩？唇上又突然剧痛 ，We can kill。 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把餐盘挂花。 7:23的时间找你一首歌曲，它是叶巧林的二人份。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朝早7:23都提醒你出面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嘅。早晨阿欧，早晨林慧， 早晨 小白。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啦，朝头早咧拣着咩衫咧，用几多时间到，或者用几耐时间去挑选你今日嘅衣饰啊，或者打扮呢？ 我谂我大概用一分钟。 吓系啊，你好衬噶啲衫。 一分钟差唔多啦。 咁都好快喎。 系啊，我揦起就着。 我就好气，我真系揦起就着噶啦。 我都系一般般啦，因为。5-6分鐘到，或者琴晚已經諗定今朝著咩衫啦。特別翻嚟做節目，大家就 casual 啲啦，咁啊唔使打曬呔，唔使著西裝嘅。不過有啲朋友咧，朝頭早咧就用好多時間咧去搭配啊，或者配襯嘅，因為一出門口咧就喺條街嗰度10多個鐘噶啦嘛，跟住到夜晚黑先翻屋企。 其實呢啲時候咧，如果係我自己覺得啦，著制服嘅。或者是長期都是穿西裝要打呔的， 是 喂那個配搭反而還不用點煩，因為他可能西裝他都是幾件的，跟住都是那條褲，同埋都是恤衫， 是啊，當商場那些保安咁樣啦，那些保安員都是要一式一樣的、要以知識別，如果不是你未不知道哦，這個商場誰負責石 Q 哥哥，誰是石 Q 哥哥咁樣，係咪？ 同埋咧，我想話咧，你哋唔知道會不會有相關的經驗咧？男士我不知道是點啦，但如果譬如我自己女士買。买嘢咧，好多时你购物嗰一刻嘅时候咧，你已经谂定咗，譬如 A 嘅衫衬 A 嘅裙 ，B 嘅衫衬 B 嘅裤，咁你基本上就哦 A 同 B 可以捞乱嘅，咁、其实个心里面买嘅时候已经知道系咁搭噶啦，所以根本就唔使赞。 這个我真系买嘅时候唔会咁谂，我觉得喂呢件几好睇咁样， 你就买。 可能是阿 Barbie 冇选择困难症啫，有啲朋友磨好耐先出门口嘅、究竟 A 搭 B 啊 ，B 搭 C 咁样啊吓，咁啊点解无端问呢一样嘢咧？相信咧好。很多人都不喜欢咧，朝头早咧拣完嗰套靓衫啊、靓裙啊、靓呔啊或者靓西装褛咧，同人哋喺街撞衫咁样。嗱，英国咧塞多塞特郡咧一个地方叫谢尔本啊，咁样嗰度咧有一则咧几有趣嘅新闻。咁啊喺间咖啡店嗰度咧，同时咧有四个咧。穿住一式一样的衫的女仔买紧咖啡， 我撞衫啊， 系啊，冇夹过底下，嗱，你一个人同即系譬如我入到一间 coffee shop 啊，朝头早咁样啊，见到 Barbie 咁样啊，同佢撞同一件 T 恤款啫 ，T 恤款啫，都系牛仔裤白色波鞋啊咁样啊，都啊少见啲啦，啊，如果再入嚟一个客人小白咁样入嚟。又是那件 T 恤，又是牛仔褲，又是白色波鞋喎，咁樣哇，又好近似啦。跟住到鐘哥一入嚟嘅時候， 又係咁， 咁係咪真係要影張相？擺喺 IG 打個卡啊或者留個念咧咁樣嚇，咁啊英國媒體啊報道咧，上個星期五咧，咁啊任職咧的士司機嘅其中一位女子啊叫 Rebecca 啦，咁啊相約好友行街，咁啊佢哋咧相遇嘅時候咧先發現啊。彼此咧都係著呢種咧芥辣黃色嘅羽絨外套啊，仲要同一個牌子喎咁樣，咁明啊，因為 friend 啊嘛，係咪先？嗱 ，friend 嘅口味通常都會好近似嘅， 或者介紹過俾佢，喂呢個牌子好著㗎。 佢哋買嘅時候咪都已經夾埋一齊嚟買咗先，即係 at least 大家都知道大家。屋企个衣柜有一件， 可能都有啦，咁唔知道啦。就算有，都未必知道对方嗰一日会着嗰件衫噶嘛，系咪先？普通人衣柜即系你当羽绒咁计，都有3-4件啦。咁譬如你话外套都有，起码10件8件啦，咁样。咁跟住咧，竟然咧喺附近嘅咖啡店咧，见到另一个妇女咧，都系着住同一款嘅上衫啦。咁啊，入咗去，大家咧真系外国咧就 casual 啲嘅，就冇尴尬笑，或者大家哇，佢着嗰件衫， 哇，系咪广告嚟噶？咁巧。又要同牌子，要同款，要同色。 诶，唔系同牌子嘅，即系佢斋同色嘅啫， 系、 啊，斋同色嘅啫。不过就即系你知羽绒嗰个样，通常都好 差唔多， 差唔多。就算你话喂 A 公司同 B 公司以至 C 公司出嗰啲羽绒，就算差唔多颜色，你都会觉得好近似噶嘛。咁、样，咁咧，我近年咧就成日都会撞衫嘅， 系咩？ 因为都系咧日本嗰间连锁嗰间， 你同咩人撞衫先？ 买衫铺头咧。我估全香港有70%人都喺嗰啲地方买衫㗎啦。 其实你知唔知嗰间日本嘅连锁店呢 其實日本人就不是經常幫襯， 是不是啊？ 是啊， 但是遊客好像很喜歡幫襯。 日本人會去幫襯買那間是什麼呢？是 什麼呢？ 就是那些underwear、 哦、 內衣褲、哦、因為他們說到那間東西就、很容易撞衫，他們都想過很容易撞衫，除非你是穿那些很大路的，即是純粹白色恤衫、那些就即撞沒所謂啦、 哦、那我明白了，因為我見日本的這間旗艦店呢，他拿來做主打那些通常是女士的襯底衫、哦、即不是內衣，但是是純色的襯底衫，就擺正在大門口的。 很多日本人就說如果是撞到的大家都是穿高件、嗯、因為其實那件衣服又不是說貴的嘛，他們就覺得、哎、好像有一種難為情的感覺、哦、好像別人都說你慳家，但是如果你即打底那些，但大家 又很想買，於是乎就買了一些 under、 嗯、 放在裡面就看不到了， 那他是成功的。如果根據小白的角度就是說喂日本人都不是很受歡迎，但他成為了日本首富， 是啊 U 字头品牌的快速时装，即是他斋卖内衣裤啊， 需求好大， 打底衫 主力啊， 个需求大得咁紧要啊， 即系内佢哋日本自己内销就主打呢个 under 啦，入边嗰啲啦，外销咧就主打翻外边嗰啲， 可能系咁啊。 你睇佢哋啲策略啊，都相当之犀利啊。 今日大家趁件靓衫出门口啦，准备。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九巴表示，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车长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中呈阳性，目前已经获安排治疗，情况稳定。这名车长前日休假，至今没有驾驶职务。由上星期五起计的过去14日，他曾经驾驶 43X、80M、85、85X、206M 和 289K 共六条的路线。九巴已经消毒所有的相关巴士。另外，他并没有进入员工休息室用餐，亦都是没有同其他同事一起吃饭。九巴已经安排清洁和消毒有关的车站和车厂设施。九巴又说会向所有的车长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鼓励检测。筲箕湾外东村昨晚发生致命火警，一名男子昏迷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昨晚8:多，警员接报指外东村外日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客厅，旁边有物件在燃烧，消防之后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有物件因为电线短路起火，起火原因无可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字显示，全球的新型肺炎个案增至6200万宗，累计145万人死亡。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预料，美国的新增个案在感恩节过后会进一步增加。福奇说，不期望社交距离的建议在圣诞节之前会有所松懈，美国的个案数字不会突然扭转向下。福奇又说，旅客在感恩节之后的回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免聚集，仍然有助减低确诊个案。美国确诊数字超越1330万宗，累计26万人死亡。阿根廷警方搜查马勒当拿私人医生的诊所和寓所，暂时不知道原因。一批调查人员去到马勒当拿私人医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诊所和寓所，带走一批的文件。当地传媒说，马勒当拿的私人医生可能涉嫌疏忽遭到调查，但仍然未知道他所涉及的控罪。检察部门亦都未有透露作出搜查的原因。有消息指出，马勒当拿三个女关注父亲手术返回寓所之后，医护对她心脏情况的照顾。验尸报告初步显示，马勒当拿由于严重肺水肿和心脏机能衰竭，在睡梦中死亡，终年60岁。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世界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世界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这一段都是挤塞。咁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跟住咧讲几个爆水管嘅位置噶，喺九龙城嘅乐善道同埋东正道咧就爆水管，东正道近住乐善道一带咧有啲封路嘅措施，九巴二 D 同埋十号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经过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咁喺大埔道亦都有爆水管。大埔道去呈祥道的荃湾方向跟住龙悦道一段是全线封闭，咁九巴路线72和81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咁较早前在葵涌的荣芳路介乎高方街和仁芳街之间亦都爆水管，咁而家已经全线解封啦。葵涌的荣芳路介乎高方街和仁芳街之间全线解封。咁最后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罗福道的中线较早前的路陷都是清场，中线都是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疫情之下，我们在乎你。 港台电视31实行陪你笑住过圣诞， 日上8:30有奖游戏31奖知识。 只要睇多啲港台电视31嘅节目，留意内容，打电话上嚟抽中你，再喺问答对决当中胜出，就可以捧走丰富奖品。 逢星期一至五， 港台电视31， 晚晚日上8:30，31奖知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七点三十七分啊，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早晨林慧，早晨晨光嘅听众。早晨啦、 啊，我哋今日系咪三十一掌下知识啊？ 掌 知识，三十一嘅晨光都可以掌下知识嘅。 梗系啦，掌知识嘅。我不过掌知识之前咧，想话今日咧见一字头啊，嗰、那个温度十七度啊。今朝翻工嘅你咧，记得着多件衫啦。 我觉得自己着少咗，我觉得自己。 我都觉得，但系我已经谂住自己着多咗出嚟啦，即系已经我牛仔褛都攞翻出嚟噶咯。 系啊，我见你都有着褛。 系啊。但系头先喺条街度几分钟咧，只系都已经觉得哇，好大风啊！系、所以今朝早咧出门口嘅你咧，记得啊吓要着够衫啊，唔好涉亲啊！咁啊，长知识咧，今日都有一个研究想同大家讲下嘅。想问一下林慧同埋阿 O 咧，细个有冇偏食嘅习惯咧？ 嗯，总有啲嘢唔食咯，又唔可以话特别偏好净系食一样嘢嘅。 你唔食啲乜嘢咧？ 我细个系唔食番茄嘅。 嗯，而家咧？ 而家食，细个唔食辣咯， 系 而家食， 细 个唔食苦瓜咯，即系其实系某一个，而家食系啦， 半生瓜、啊， 咦我都惊我半生，我而家计翻条数，咁、我咪真系就嚟， 依家长命嘅，长命百二岁啊嘛， 唔关事， 依家叫翻三分一。唔好讲个瓜字啦， 五分一得唔 好流流，三分一就算啦，叫翻系啊。 咩狼咧？你讲英文啊？唔系嘅，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咧人大个咗咧，即系见到好多唔同嘅煮法咧，总有一个煮法系令到你会中意嗰样食。 唔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大大下咧开始发觉好多嘢都食过啦。咁、如果即系自己负担得起嘅食材里边，不如食翻啲未食过嘅先。 咁啊几好啊！同埋咧人大咧个口味系会变噶嘛。我都听过有啲生产。嘅孕婦都會講，舊時完全對嗰樣嘢唔中意嘅，但可能肚入邊阿仔或者阿女咧中意嗰樣嘢啊。 哦，這個又真喎， 係咁路食咁樣咯。嗰段時間啊，即係生產嗰段 時間。其實唔係㗎，係生產前同生完 B B 之後個人嘅口味都真係好唔同。我以前好中意食酸嘢嘅，即係越酸就越好，直情係可以咧攞個檸檬嚟即係沖水咧，係多檸檬少水都得， 係咁篤係嘛， 不停咁篤篤到成杯嘢都黃黃地色咁樣。而家咧係少少。酸都唔得咯，真系争好远啊！呢样嘢又真系有迹可寻。 我细个又唔食芫茜嘅，依家就好中意食芫茜。呢个都系好大、好明显嘅改变啦。同埋细个打边炉咧，如果屋企人咧落嗰啲糖蒿啊，落去咧即刻觉得哇咁臭，呢啲人食嘅菜嚟噶咩？我哋梗系食翻菜心同埋生菜噶啦。跟住阿妈就会话：哇呢啲好贵噶，呢啲菜 正嘢嚟噶， 系啊， 好臭啊！但系 我细个都系同你嗰个 taste 都差唔多。我應該即係麻麻地芫茜啊，呢啲糖蒿，即係濃味啲嘅嘢咧，即係一係你就中意，一係你就好抗拒。咁但係大個咗就冇乜嘢咯。但係咧，我就都幾後悔細個咧，好多嘢都唔食嘅。雞蛋我唔中意食啦，咁有營養嘅，即係小朋友應該要食。 但係屋企人又冇逼你一定要試嘅。 冇㗎，我個樣真係好慘，我真係攣翻出嚟。千祈唔好學我。我係同埋我細個咧。是不是很喜欢吃东西的，那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就很喜欢吃东西了。我是含着淡饭很久都不吞的。所以小时候如果即是回学幼稚园喂我吃饭其实都挺猛的。所以小时候很瘦啦，很瘦弱啦。 你是拉女呢，拉女是特别宠爱的啦。 不打得落手。 又不闹得又不假得，跟住就喐啲就喂。 但而家我就後悔啦，我覺得細個冇補充好營養咧，對於大個嘅成長咧，的確係有影響嘅。咁啊，今朝早咧有個研究就講啊，點解父母啊都咁關心啲小朋友即係細個食物夠唔夠營養咧？因為同原來將來你嗰個身高咧都有好大嘅關係。嗱，咁我哋當然啦，以為啊，咁呢啲高唔高、矮唔矮都係遺傳嚟嘅啫。咁呢一個咧係其中一個因素，但係飲食同埋營養嘅吸收咧，亦都係會影响到小朋友的身高的， 哦，即是先天和后天， 都有影响。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外国的研究就发现了，儿童饮食不良就会导致平均身高比其他同龄的小朋友是矮 20cm。 哇，很高， 即是不是几 岁，即是可以同一个年纪但差 20cm， 会差 几岁， 好远啊， 即是178同埋 158，即系唔系一对高踭鞋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啊！嗱，咁好啦，当中啊， 食咩会高啲啊？咁样， 我哋讲边个地方啲人高啲先啦，系营养咁好咧。咁佢话荷兰嘅高中生咧嘅身高咧就冠绝全球啊！ 荷兰长人啊嘛，呢个都有听过。 真系啊，19岁嘅男女嘅身高咧，分别就系男仔咧 183cm 高， 好高啊！真系 羡慕羡慕， 女仔我都羡慕啊！平均有174cm 高，哦、哇！一电到170呢个门槛咧，我就觉得哇，系 model 嘅身形、啊。 系旧时就系选港姐嘅身形咯，即系 170系嘛？ 系168以上噶嘛，通常都系，即系总之要阿智慧神系啱啱同佢到咗佢膊头，到咗膊头就系为之标准。嗰时有一个咁嘅量度列表噶嘛，嗰几年即系都十几年嘅港姐啦， 即系有啲比较嘅，系啦。咁啊，全球最矮嘅地方喺边一度咧？就真系同个营养可能有关系啦，就系东帝汶嘅男仔，同埋危地马拉嘅女仔，19岁嘅男仔咧。就平均是 160.1cm 高，咁而女仔咧就喺危地马拉嘅咧就系平均 150.9cm 高。咁其实呢个研究咧都做咗好耐嘅，佢回顾翻1985年至到2019年之间咧超过2000项嘅相关研究得出嚟嘅。咁、哦、所以咧佢就话 做咗卅几年嘅呢、這个研究都 由细做到大，真系 唔系佢睇咗好多研究咯，系啊。咁佢就话咧经济发展比较好嘅地区咧，譬如西北欧啊、中欧嘅儿童啊、青少年咧就比较高啦。至于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啊、东非嘅小朋友咧就比较矮啲。咁啊，睇翻咧中国同埋南韩等等呢一啲新兴嘅经济体咧，佢哋人均嘅身高咧系有增长噶，系啦，即系随住经济好啦，可能大家食嘅嘢又好咗啦，多啲营养啦，富裕啲嘅时候咧，中国嘅19岁男生咧喺35年之间咧系高咗8cm 噶， 即系天天身体会增高啊，正所 谓。系啊，咁所以咧，小朋友千祈唔好偏食啦，即系依依都好后悔啦。咁啊，但系除咗呢一个咧，都可以俾多少少 tips 大家嘅，因为今日开始咧天气凉咗啦，咁啊唔系净系小朋友先要食啲有营养嘅嘢啦。咁啊，今朝早咧睇到报纸咧，有位中医咧就推介啊，喺呢个嘅季节咧。可以食啲益肾嘅黑色食物， 嗯、 你哋又谂到啲咩黑色嘅食物？你哋 黑芝麻， 黑芝麻啱， 嗯， 黑枸杞啊， 黑枸杞啊都啱啊，系、嗯、啦，黑芝麻啦，黑木耳啦，黑枣啦，呢啲咧都系黑色益肾嘅食物，就黑豆啦呢啲啦，都听到人哋话好有营养噶啦。咁啊，另外咧，你话想暖啲嘅人咧，都可以食翻少少蒜头啦、胡椒啊、辣椒啊咁样。咁当然啦，如果你自己身体系有三高问题啊，当然就系请教翻医生啦。 我是那灵光，什么也削掉了，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惊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家，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痛失的缺口谁愿留守，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守，若我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想成就全没遗留，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明明无有，当有日回首，我确实不会忘掉内疚，奋勇地斗，可否当作换世，像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 谁错失多少春雨，就算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 听下周国贤同埋 Tonic 嘅时间的初衷啊，嚟到早上嘅7:48，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68%。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啦，问下两位先，阿钟哥同埋崔杰彤咧，你哋中唔中意或者经唔经常会搭巴士嘅咧？ 中意。 唔经常， 我系唔中意同埋唔经常。 但系点解我中意咧？因为而家我住嗰度咧，有时候坐巴士系方便好多。 哦， 系啊。 我自己咧又真系成世人咧都喺呢一个港铁沿线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坐港铁咧，以前咧就会觉得系嗰时间啊掌控得好啲。 哇，做咩事？你哋今朝讲埋啲嘢咁咩嘅？嗱，正话阿林慧又话咩半生瓜又吓，我咁快过头咩？跟住你又话我成世人都 好感触啊！你知 咁快嘅咩？突然之间大家觉得啲时间过得咁快嘅， 时间过得快系真嘅咁就喂嗱，点解咁讲咧？因为最近咧喺网上咧都疯传咗一个咧，你可以话佢系一个热话，但系又令到人好关注嗰样嘢就系、是，好多人咧搭巴士咧，早排咧我知道咧好多人就唔想坐嘅，因为惊住坐完咧啲衣物翻到屋企咧可能沾咗啲病毒啊或者细菌啊，所以就有位坐咧都会企。 我以为系乜嘢啊？即系再早排有啲非常之即係而家講，我都要再要即係怒罵呢啲人。 點樣啊？ 即係將啲針咧放喺嗰個梳化度。 哦，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要怒罵呢啲，絕對係唔應該。 呢個就好危險啊！真係嗱，咁早排真係嘅我自己每一朝都搭港鐵翻嚟啦，又再轉另一個交通工具啦。我見到啲人真係普遍係唔敢坐，同埋甚至乎唔敢掂啲扶手啊，因為驚住一掂完，好似即刻要洗手，係咪都好似高風險咧咁？咁撳 lift 咧就話開門啊，都有神器啦。咁你扶手係冇神器噶嘛？你一定要自己扶住。 即係好似咧以前啊成龍大哥拍嗰啲鞋脆功夫片咁樣啊，除咗條皮帶出嚟掛上去，揸住條皮帶咁 條皮帶都染咗病毒喎，咁所以又唔得喎。 褲唔覺啊嘛， 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好小心啦。咁呢一排咧，即係好似大家嗰個嘅警覺咧，又冇咁緊張啦。咁又開始咧，都好想有時特別係啲繁忙時間咧，好逼咧。咁你又見到坐，即係有位坐，冇理由唔坐就走去逼㗎。咁於是乎咧，大家就開始留意啊，到底咧放工時間翻工或者放工时间有冇位坐咧？咁咧就有一个报道咧，就系讲到话咧，原来有一位嘅女士咧，近日喺搭巴士嘅时候，就因为咧见到有一个嘅小朋友，嗱佢目测个小朋友咧，佢觉得佢应该系大概三四岁咁上下啦。 目测嘅意思系咪即系用从高度去判断啊？ 系啦，高度判断，因为我谂都好难判断到啦，又唔会同佢倾偈，又唔会同佢接触，又唔会问佢咁。咁咧佢就坐咗巴士嘅一个座位， 系 咁佢隔篱咧就系有同行嘅一个成人喺度嘅，即系个妈妈都系同佢一齐坐嘅。 即系妈妈， 一 个睇落似三四岁嘅小朋友， 望落去咁上下啦咁。咁嗰个女士咧，因为佢自己咧当时嘅状态咧就系放工，系一架好挤迫嘅长途巴士入边咁。咁佢自己嘅心态就系、是、啊，如果咧呢个小朋友可以让一个座位出嚟，令到企长途巴士嘅人咧可以唔使咁逼，系啦，咁就好啦咁样。 但系等等先，如果呢个小朋友其实佢系早佢上，即系早过嗰个人上车啦，咁佢又有俾车费嘅， 系 咁，但系冇理由因为觉得佢系小朋友就唔俾位佢坐噶嘛。 咁啊，呢个系年龄歧视喎。 系咯， 嗱，于是乎咧就引起咗咧网上有一啲嘅讨论啊，就系、是、啊，到底应该咧系让一个位俾即系有需要嘅大人，觉得啊我好疲劳啦咁样去坐啊，定还是其实？喂，學阿崔傑同話齋，嗰個小朋友係真係有俾錢嘅， 係 咁而個媽媽咧又即係同佢各佔咗一個位咁樣，咁於是咧經過呢個熱烈討論之後咧，咁有啲網民亦都好好啦，就去發掘翻咧，原來巴士都有啲附例嘅，咁附例咧就寫到明，原來每一個成人咧係可以帶同最多兩名。 四岁或以下唔占座位嘅儿童上车嘅。咁、哦、就话原来咧 不占座位 系啦，不占座噶啦，佢有写明系不占座位嘅。 系 咁，同埋嗰个年龄限制咧，写到明系四岁啦，咁样。咁、 嗯、 你知咧，有时小朋友嘅嘢咧，你真系目测系唔到佢几多岁嘅。四五岁其实可能个高度可能差唔多，有啲生得矮咯。 一个大人咁高啊？ 咁 唔 即系头先所讲， 四岁 头先所讲，即系因为营养好啊嘛。 你 飙高咗， 你就偏食啫。可能佢冇偏食，佢咩都食咧，出世咩都食。 系 四岁已经可能好似你咁高啦。 系好早发育， 好早发育。 咁又应该唔会咁夸张，即系高极，你咪最多似六七岁都唔会似廿下岁咁高嘅咁。咁但系咧就林木测一来唔知佢几多岁啦，二来其实真系冇乜人知道呢条附例原来系有年龄嘅限制啦，有即系成人可以带两个，即系呢个人数嘅限制咧，原来系唔使俾钱嘅。但系亦都要注意一样嘢，就其实佢讲到明系不占座位， 即系佢可以企。 其实我又冇谂住佢要企，因为小朋友咁细个企都好危险嘅。 不占座位咁佢点啊？ 抱咯， 抱咯，手 喺膝头哥。 四岁好难抱啊，好重啊！而家啲细路。 咁你就入钱咯。 嗱系咪嗱？即系我冇啦。 你讲得啱。哇！我而家我个女都系正正系四岁，哇！真系好攞命咁抱住一个四岁。如果你搭长途车，你唔好话你谂住只脚会痹啊，其实。佢会喐噶嘛，同埋嗰个座位你要谂下，如果而家讲巴士嘅座位嘅阔度咧，其实一个大人系刚刚好，你再抱多一个小朋友，无论佢系向前，即系面向前方，定还是面向个大人咧，其实都系好逼嘅。同埋谂下佢对脚到底放喺边咧，如果你抱住佢嘅时候，佢可能又会压到，即系撞到隔篱嘅乘客，所以其实亦都系引申咗其他啲问题。 嗱，我就觉得咁嘅，即系佢呢一条条例虽然就话四岁以下啦，咁但系我相信啦，即系。最合理的帮他解释的方法呢，就是可能你真的有些手抱的 BB，有些可能是一两岁你都会仲会抱住他的，他小小粒的，即是不会说即是、哦、牛高马大这样抱住在这里顶住自己的。那他就觉得、啊、那那些既然如果不占座位你全程都会抱住他的、那就当然不用收你钱啦。那但如果你说不是、哦、我那个发育得很好、哦、四岁这样，那其实咁你可以选择入钱，咪帮佢买一个嘅座位咯，即系系啦，即系嗰程车你可以选择入钱，呢个系一个你有得选择嘅方法咯。 当然，另外一个选择咧就系佢已经过咗四岁， 系 咁你当然要帮佢俾钱啦。 系啊， 但系佢上咗车之后，佢仍然唔占用座位。你仍然得佢喺佢自己嘅膝頭哥上， 咁又唔得喎，因為寫到明係要俾錢噶嘛。 唔係佢即係佢父母照俾錢，但係俾完錢之後咧，佢唔佔用座位，佢坐喺我膝頭哥上邊，都有嘅。 哦，咁啊有，係啊。 好啦，呢啲人係咪好好先？係咪好啊？ 即係幫你慳翻個位啊嘛，頭先網民咁樣啊嘛，好似。 話説，咁我曾經坐巴士，嗱，如果大家坐過巴士，知車下邊嗰層。後尾碌嗰個部分上面一都有凳啊嘛， 係啊， 你有冇坐嗰啲咧？係面對面嗰個次 嘅 有啊，好啦，我有一次就坐喺嗰邊啦，即係咁啊，另外對面咧就真係對住我啦，咁話説咧嗰個媽媽就係抱住一個，我肯定啊，我目測佢係大過四歲嘅僆仔噶啦，好大個嘅，好啦， 大成點？ 比一個四即係你目測四歲嘅僆仔大一倍咧， 哇！咁咪起碼七八歲，如果咁， 我估啊六七歲咁上下啦。好啦，咁佢坐喺媽媽大髀上邊啦。咁如是者正話阿林偉都講咗啦，啲凳好窄噶嘛而家。咁基本上你坐喺度嘅時候，你唔好話個僆仔啊，我同嗰個女人嗰個膝頭哥都差唔多頂到咁。 係通常坐啲位係唔敢喐噶啦， 唔敢喐噶嘛。好啦，咁佢又我又對住佢，佢又對住我，跟住個僆仔坐喺個媽媽個膝頭哥上邊。 係 媽媽瞓咗覺。冇嘢啊，個僆仔冇瞓，個小朋友好精靈，跟住佢做乜嘢？ 佢對你好有興趣啊！ 攞住個係咁踢，咁你踢嘅時候，你咪踢到我咯。 係啊， 跟住我又唔敢喐喎。哇！呢度似你仲啊唔係小朋友你咁精靈，你活動得咁開心啊嗱，你係咁攞住球踢我。跟住佢又望住我笑喎，跟住我啊望住佢，即系我见佢阿妈瞓咗，跟住我就老啤佢一下啦。跟住佢又笑，跟住佢又踢，话争啲工资，争啲工资。 佢撩你玩啫，系嘛？ 咁当然佢嘅出发点系善意定恶意，我唔系好咁肯定啦。即系小朋友呢样嘢好难推敲嘅。咁如是者咧，佢系咁就系咁踢，踢到最后咧，咁踢咗都五六七下啦。咁我真系我 顶唔顺啦， 顶唔顺啊嘛。咁我最后咧，我唯有起身啦。跟住我起身之后咧，跟住另外一个小姐坐咗喺我个位度，跟住我又争啲公司又多谢我付出，争啲讲咗嗰次，跟住佢唔踢，哇！我依家火都嚟埋，即系咪两个咪夹定想叫我起身咁样，真系。 但系嗰架车系多人定唔多人嘅本身？

咁大家等疫苗都等咗好耐啦。而今个星期嚟讲个咧，卫生美国嘅卫生当局咧就将会咧就开会咧就决定咧系咪俾美国嘅一只研美国当地研发嘅一只嘅疫苗咧系用嘅。咁据了解嚟讲个咧，如果卫生当局咧美国卫生当局一旦系通过疫苗嘅使用嘅话咧，咁咧就会好快咧可能会喺今个星期里边咧就容许咧呢啲疫苗咧系俾美国嘅医护人员咧就率先咧系接种嘅。咁由于个疫苗咧推出嘅利好消息咧，其实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反映到七七八八噶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就算今个星期咧真系俾医护人员去接种嘅话咧，对个市场带嚟个推升嘅作用咧都系有限嘅啫。相反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大家咧都会反而咧系关注咧，就系接种咗疫苗之后咧，美国嘅新增嘅确诊人数咧会唔会因而咧系大幅度下降噶？如果能够下降嘅，咁即系话疫苗有效啦。咁啊疫苗有效嘅话，咁我相信咧就会有另一浪嘅上升嘅趋势会喺市场度发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哇，佢打完之后个美国嘅新增嘅个确诊嘅人数都系成过十即系成过即系过十几万嘅，咁就好难去即系支撑嘅市场啦。咁所以咧跟住嚟咧，我哋要反而睇嘅就唔系话系个疫苗嘅推出啦，反而系话疫苗推出之后有冇效，咁呢个先系咧对个市场嚟讲咧个重点嚟噶。 嗯，咁啊讲完疫苗啦，希望大家即系透过收音机都讲，大家同心抗疫啊！近排真系香港嘅确诊数字都升翻啲啊，咁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啊，保持社交距离啊，戴翻个口罩啦。咁啊，我都希望温生我哋健健康康啊，每一个都咁啊。讲完疫苗方面咧，我哋讲下油组啊 ，OPEC 方面咧都开会，系咪啊？嗯， 冇错啊！嗱，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油组咧差唔多全个星期都开会嘅。咁喺星期一、二嚟讲嘅话咧，就是、油组嘅初步会议啦。咁去到星期三、星期四咧，就系咧部长级会议嘅。到星期五嚟讲嘅话咧，就系、是、全体咧油组同埋非油组嘅所有产油国咧就开大会。咁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佢哋开会嘅原因咧，就是、因为要决定咧去到明年一月嘅时候咧嗰、那个减产嘅数量。咁大家都知噶啦，而家油组咧每日咧系减产呢个数量咧系达到咧七百七十万桶嘅，咁、那个数量咧都可以话真系好多嘅，因为我哋记得咧喺个疫情未发生之前嚟讲嘅话咧，就算油组平时讲开减产啊，都系由八十万桶啊、一百万桶啊、一百二十万桶啊，系咁多嘅啫，而家去到七百七十万桶嘅，咁所以咧而家个减产嘅数量咧比疫情前咧系减多好多，咁所以由呢一度咧，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其实个油价咧嗰个控制权嚟讲个定价权咧，其实喺油组身上噶。咁所以咧，我哋睇下咧，今个星期咧，油组咧会有几大幅度嘅减产。咁因应个疫苗嘅有机会快将推出啦。咁所以我哋上个星期咧都见到咧，纽约期油价格咧已经系大幅度咧系攀升咗噶啦。咁而家咧喺市场咧最新系报$45.13噶。咁比起之前嘅$40楼下嗰啲位置咧系升咗好多。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油组又会唔会咧系降低佢个减产嘅数量咧？嗱，喺今个星期嚟讲过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个油组嗰、那个。个事情嘅变化啦，咁佢哋决定系点样咧，就将会影响咧往后嘅油价啦。 嗱，讲开明朗啦，不如转个角度讲下咧，英国咧会面对一啲不明朗嘅因素，包括系啲乜嘢咧，温生， 其实英国咧要面对嘅不明朗因素实在太多啦。到而家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英国同欧盟咧都仲未能够咧系就脱欧嘅安排咧系作个谈判系未达成到嘅。咁而家唔好忘记，都成11月30号啦。咁啊，我听日开始就已经去到12月份。咁佢英国嘅个脱欧嘅过渡期咧系去到12月底嘅啫。咁即系话仲有最后一个月份咧，就英国系必须咧系要同欧盟咧系达成协议，否则嚟讲嘅话咧就会系硬脱欧。即系无协议之下脱欧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好紧张呢件事噶。咁喺呢件事都未解决之前咧，咁我哋而家见到咧上个星期五咧，苏格兰首席部长咧就讲咗番说话啦。佢就话咧明年咧就要研究咧系脱英咁样样。嗱，咁啊再加埋咧喺上个星期初嚟讲嘅话，我哋都听到嘅消息咧就话欧盟咧就讲啦，佢就话咧喺呢一个嘅脱欧嘅谈判里边嚟讲嘅话咧，原来咧系唔包含咧去谈判英国日后嘅金融业嘅個去向嘅，咁佢嘅大致上歐盟嘅講法咧就話咧，日後脱歐咗之後嚟講嘅話咧，再要咧係額外咧去審批咧，究竟英國嘅 金融業咧仲係唔係合適咧去服務咧係歐洲嘅客户啦。咁如果唔合適嘅話咧，就唔俾英國嘅金融業咧就係服務歐洲啦。咁大家要唔好忘記啊，因為英國嘅金融業咧係相當之緊要啦。咁亦係英國係主要嘅金融中心區啦。咁如果英國唔能夠係服務歐盟嘅客户嘅話咧，咁英國仲係唔係金融中心區咧？咁呢個真係好成疑問嘅。咁所以呢個係對英國嚟講個經濟啊，整體嘅經濟啊，嗰個衝擊係相當之大嘅。咁由呢一度咧，其實有幾樣嘢係可以感受得到啦。第一樣嘢就話，大家唔好以為英國同歐盟就算而家達成脫歐嘅安排嘅協議嚟講嘅話咧，唔代表係一切咧係可以穩定落嚟嘅。原來當中嚟講嘅話咧，仲有好多嘢咧係未傾嘅。譬如好似頭先啱啱講嘅英國金融業仲可唔可以服務歐洲，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咁再加埋咧，就話蘇格蘭會唔會突然間又走出嚟，又話要脫英啊？咁啊，仲埋愛爾蘭、北愛爾蘭啊，又會唔會咧個邊界嘅問題而因為有咩咁樣而又要脫英啊？所等等等等，其實咧個要即係要面對嘅不穩定嘅元素咧，可以話係相當之多嘅。咁所以咧就英鎊值唔值得買，咁就大家自己去衡量啦。 真係投資者都要考慮一下嚇。咁啊，轉個角度講下呢一個地方少啲喺呢個環節講伊朗咁樣有件大事件發生，都有機會係咪影響下金價咧？ 係啊，因為伊朗嚟講過咧，其實上個星期五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咧，就英國嘅首席嘅核子嘅科學家咧，就係遭到遇刺嘅，咁佢係死咗嘅。咁伊朗當局嚟講過咧，就好即係講到明嘅，就話要報復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嚟講過咧，就冇一個組織，冇一個國家去承認呢個責任。咁大家只能夠估下究竟係邊個做。咁我喺呢度就無謂去估係邊個做啦。咁當然市場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個事態嘅發展啦。因為咧，如果中東一亂嘅話咧，輕則咁當然就會影響個油價啦。因為大家都知道伊朗咧係守住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咽喉啦。咁如果佢一亂，好多船出唔到嚟嘅，油船出唔到嚟嘅，咁呢個會影響油價啦。咁如果重則嘅，如果真係要捲入戰爭嘅，咁呢個就當然係個影響會更加大啦。咁而真係如果要捲入戰爭嘅話咧，就睇下邊啲國家會係涉及喺裏邊咧，會捲入呢個戰爭咧。咁而再衡量咧嗰個情況係有幾嚴重。咁但係從呢一度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咧，如果中東一亂，油價咧會影響到啦，咁同埋金價咧可能要避險啦，亦都會影響到。咁但係咧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個金價咧基本上咧就冇反映呢個因素嘅。相反嚟講，上個星期呢個金價咧趁個因為感恩節假期，美國感恩節假期嘅市價為淨啦，咁所以咧就反而咧就係被拋售係跌咗落嚟嘅。咁我哋即管睇下伊朗嘅事情嘅發展啦。 咁最後講埋議息會議方面啦，今個星期咧都有啲央行議息喎。 係啦，冇錯，得一間啫。咁咧就係個澳洲央行嘅。咁澳洲央行咧會喺今個星期二咧就會議息啦。咁由於佢上次嘅議息會咧先至啱啱咧係減咗利息，由 0.25 降到到 0.1%。咁所以咧今次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嘅較大機會咧都係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噶啦。咁再加埋嚟講嘅話咧，澳洲咧啱喺上個星期咧先加入咗 RCEP 啦，再加埋咧就話而家疫苗嘅面世啦。咁呢一切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都會係有望咧係穩定嘅澳洲嘅經濟同埋澳洲嘅出口，令到澳洲咧就未必再需要減息。我唔排除佢可能今次嘅減息嘅週期咧可能已經完結啦，咁亦都唔需要走負息啦。咁當然啦，能唔能夠完結，我哋要睇下個疫苗推出咗。出嚟之後咧，係咪真係有效咧？即係令到全球咧嗰、那個即係個疫情咧係能夠咧係降低，咁呢個係會係個重點嚟噶。 係啊，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人都係好重視的一樣嘢嚇。咁、早上咧非常多謝啊，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傾過。 好，拜拜， 拜拜。 每朝六點到十點，梁榮忠、崔傑彤、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8:20啊，同大家睇睇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啦。港岛线一列往中环方向嘅列车喺北角站往炮台山站途中出现故障，需要慢速行驶。来往柴湾至中环嘅车程会额外多10至15分钟嘅。咁乘客咧，请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好，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68%。 我入咗局啊！ 点解咧？ 我 feel 到 咗一个好想认真去探索呢一件事，究竟发生乜嘢事？话说咧，就有一则新闻咧，都几惊为天人。话说系咁嘅，嗱，依家好兴嗰啲叫宅酒店旅行啦，即系 staycation 咁样啦。咁啊，钟哥啊，好反对啊， 好反对， 因为你本身间屋好大啦，已经有酒店嘅感觉，系仲靓过间酒店。 上次讲啦，即系我哋冇得去旅行，不如我哋出去旅行啦，咁样。咁有时候咧，有啲人咧就话，我唔冇得去旅行，我就叫俾咗屋企人去旅行，即系所谓嘅旅行就系 staycation 啊嘛，去酒店啊嘛。哇，咁你都几不孝下喎？点解？因为你都知道酒店其实都好多生保人行嚟行去啊，咁你仲拱阿爸阿妈去嗰度，你以为俾佢享受，其实可能嗰度系温床嚟嘅。 危机四伏， 危机四伏 有咁嘅 机 会啊！嗱，除咗咧即系病菌危机四伏啦，仲有咧就系、是、原来都有好多罚则嘅，同埋咧有好多规矩嘅去 staycation 嘅时候。嗱，有网民咧就喺讨论区嗰度讲啦，话喂喺埋单嘅时候咧要俾额外5000蚊附加费， 5000蚊 系啦。咁啊，问下两位拍档你。估呢个客人究竟喺间酒店房做咗啲乜嘢事啊？点解会罚咗佢大概5000蚊咧？ 佢咪搬走咗个电视机啊？ 系搬啊，搬乜嘢咧？ 搬走咗啲嘢啊？ 系啦，佢喐咗一啲嘢，搞到佢咧被罚咗5000蚊。 应该系整烂咗一啲嘢，即系可能呢啲维修费嚟噶系嘛？或者整污糟咗？ 定系佢贪心攞走咗人哋啲嘢？ 都唔係啊，其實係咁樣，佢只係咧將兩張床咧合拼埋一齊，跟住冇搬翻好，結果咧俾酒店罰咗5000蚊。事源係點解咧？因為啊，即係網民咧就指自己咧同埋老公啦，就訂咗間咧雙人床嘅房，跟住咧到場嘅時候咧，前台咧就希望可以去到前台希望提出加錢啦，upgrade 成為咧海景嘅雙人床房。不過酒店方面咧已經客滿啦，所以剩翻咧兩張。张嘅单人床嘅房咁样啦，咁但系都系海景嘅，咁通常你话哇有海景咁啊，两张单人床都得啦，咁样咪上去咯。咁但系香港人好中意噶嘛，即系你自己自制翻一张双人床翻嚟嘛。谁不知咧，原来咧酒店有明文规定咧，就系两张单人床就系单人床。你唔可以拍埋一齊咯， 變雙人床。 係啦，你拍埋咗仲冇叫做還原翻咧，佢就即刻有條件可以罰你錢 啦。但係都唔使罰5000嘅，呢個香港嚟㗎。 係啊，香港喺紅磡嘅一間酒店。 咁如果我一張雙人床，跟住我想變兩張單人床，我鋸開佢，使唔使罰錢咧？ 咁梗係， 我變兩張單人床，咁反而唔使罰啊。 鐘哥梗係搞笑啦，外國都唔得啦，除非你德州電鋸殺人 魔。 因為你好端端一個人入去 station， 你唔會帶把电锯入去嘛？ 唔系我系咁，如果佢而家佢知道咗， 恐怖 电 影啊，恐怖戏。 我佢而家俾人知道咗，上去搬翻得唔得啊？ 咩啊？ 即系上去搬翻咯。 咁梗唔得啦！依家东窗事发咗啦，杯水倒泻咗， 我 可唔可以翻翻去未倒泻嘅时间咧？ 呢个应该有计倾嘅，应该唔会咁硬性。喂，我只系将两张床拍埋，你罚我5000蚊，呢个有啲过分。如果你话整烂咗部电视，即系其实都唔应该啦。咁你都有得讲啊！你破坏咗人哋一啲嘢，人哋要维修或者甚至乎更换，你就有得讲啫。 所以如果你锯开咗人哋张床， 咁 就真系 可能5万蚊添啊！ 你都有破坏啊，破坏咗佢嘅规矩咁啊，唔知啦，是爷非爷咁啊，得事主先知道。不过讲开喺香港，我估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科斯型冇得飞啦。咁啊，上年今年嘅时候就谂住下年年头嘅时候可以 OK 啦。我而家就悲观少少嘅，睇到下年拜年嘅时候都未必有咁。 下年嘅拜年系2月、哦。你咁乐观， 即系嚟紧嘅拜年， 咁乐观添啊！ 我而即系我喺度谂紧啦，就算佢年头啊，可以俾大家复飞啊，即系当啊，即系当然系天马行空咁样谂啦。你敢唔敢即刻飞？ 咁梗系唔敢啦。 但呢个又系另一个考量嚟噶嘛，因为而家你睇到个疫情唔系净系某一个地区，全世界啊嘛， 全球又嚟了， 有啲地方全世界又嚟了啊嘛，有啲地方仲系更严重啊嘛。你而家俾你飞。你都未必敢飞，好啦，就算你去到，大家都可能会话，我一定系唔会中嗰个嘅，即系永远都系讲谂住自己系侥幸噶嘛，咁啊希望大家真系谂清楚先啦，可能真系大家都，即系我成日都讲啊，要个疫情停好容易嘅啫， 系 全世界嘅人。大家一起停2个礼拜，边度都唔好去，即系当然每一个人啦， 咁其實就冇事，但係奈何呢件事係永遠唔會出現 嘅。咁、啊、當然我哋有另一啲樂觀嘅人就係盼望疫苗啦咁樣。咁、你話喂 ，staycation 有好大機會俾人罰5000蚊，點樣喺香港啊可以揾到咧外國嘅感覺啊咁樣？亦都有另一啲網民就係話咧啊，你可以去到香港唔同嘅景點咧、當自己去咗。外國咁樣嘅，咁當然有啲搞笑啦。譬如話，你去大澳，正所謂有香港版嘅威尼斯之稱，你咪搭下嗰啲瀑布艇，覺得自己去咗水都威尼斯，你仲可以趁佢水漲嘅時候，嗰啲海水就會濺濕你嘅衣領，係咪好有感覺咧？ 即係三藩市有電車，香港都有電車，點解我哋係都要喺三藩市坐嗰個電車，唔喺香港坐？係 啦， 香港電車 講得好，冇錯冇錯。嗱，好似你話好多朋友好中意去泰國，因為咧諗住咧太輕鬆，鬆一鬆，或者太好食，食下泰國面，係咪先？ 太開心， 太開心， 一加個太字啊，就 係啦。咁你落到九龍城咧？乜都有喎，一應俱全喎。嗱、想買泰國香料自己翻屋企煮嘢食， 有 係、椰汁糕即整嘅又有， 泰式按摩 有都有， 泰國人都有， 都有 係 講泰文 都有㗎啦。 唔係咁講開又講嘛， 講泰文嘅都有， 係啊， 你同佢講廣東話，佢同你用泰文講翻價，佢都做到嗰個感覺，好刻意咁樣。系啦、 啊， 偷禮偷禮咁样系嘛，咁佢又答翻你话几钱啊咁样，几有趣。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Sam Smith Kiss Again。 原本年头出版嘅唱片咧，等到年尾先可以听到啊！但系都好彩，咁亦当中咧加咗好多新歌在内啊！本周新上榜占第九位 ，Sam Smith Kids Agai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听日就系啦， 听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听日就系啦。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㗎啦。 即刻行动加返个机顶盒。 或者换个架数码电视机啦。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 要喺出年7月15号之前申请。 热线电话 2922-9230。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8:29，同大家睇多一次特别嘅交通消息。港岛线一列往中环方向嘅列车咧，喺北角站往炮台山站途中系出现故障嘅，需要慢速行驶。来往柴湾至到中环嘅车程会额外多10至15分钟。咁乘客咧，请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 系 Kitty 钟哥今日真系冻咗好多啊！ 系啊， 系啊，我都着翻件衫啊， 你 都 添衣，真系啊，要可能有啲保暖嘅衫同埋风褛咧都啱使啊吓，同大家睇下详细。天气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啊，早上系清凉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啊，展望啦，本周余下嘅天气咧都系比较天晴啦，同埋干燥一啲嘅，依家气温仲系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8%，转个头继续晨光底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兩三個月，哇！咁啊， 咁你都留到幾長？ 留到幾長喎、 啊？長得慢啊！ 我哋唔咁講啊嘛，相對啊啲字眼啊。 女仔就真係可以好耐，我就因為我中意留長咧、嗯，我可能真係半年先去整一整。 但中間使唔使用咩？ 嗱，你唔留音就冇乜所謂嘅、嗯。但如果譬如你即係留音喺前面嘅話咧，就真係可能密少少咯。但係而家啲女仔咧怕煩，可能自己喺屋企剪添啊。 你有冇試過？ 我冇試過，我唔夠膽。 你去到自己整啊？有幾多個人試過自己同自己剪頭髮先？唔係人哋幫你剪，自己同自己剪，有冇試過？ 試過出事咯，跟住 啊，我有試過， 我俾人鬧咯，然後 崔傑同友你俾人鬧，俾阿媽鬧啊嘛，做咩剪到個頭咁樣？ 唔係因為嗰陣時好似頭先咁講咧，就是、學校有啲規矩咧，咁誒話唔可以過眼眉啊嘛，那個執音。跟住有一日我突然間照鏡，我好記得細個嘅時候，哎呀過咗少少，跟住細個驚咧，翻學校俾訓導主任捉。跟住自己剪，跟住我媽話：咦，點解崩咗忽㗎？跟住夜媽媽咧，咁佢同我爸咧就兩個捉住我喺廁所嗰度咧，就嘗試用啲有限公司嘅技術咧，就幫我收翻好少少。 係咪最老土嗰啲啊？攞隻湯碗吸住個頭， 而家我頭太大啦，已經 冇咁大個湯碗啦。 嗰個咪叫小柏林頭啊，好興㗎嘛，係啊嗰陣時。 咁你哋有冇自己電髮啊？自己電髮， 我有試過， 有試過。 中學嘅時候咧，因為太貪靚啦，咁嗰陣時好興一係就電攣頭髮啦，一係咧就整負離子噶嘛。咁負離子好貴嘅，你知道，髮型屋整幾百蚊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去嗰啲髮型鋪嗰度啦，即係 買嗰啲藥水翻嚟。 我就因為唔係啊，你負離子係要有部機噶嘛。 啊，係、哦。 我就買直髮膏咯，即係其實佢係比咧嗰個直髮膏，我仲好記得個盒個樣咧，就係、是、有一個黑人啦。咁佢個頭髮就係好攣嘅，即係可能是被啲天生攣嘅人咧，就梳即系整直啲头发嘅，咁、好直啊！真系负离子咁直啊！我整完之后咧，好多同学仔都上嚟我屋企叫我帮佢整。 咦，咁厉害？ 咦，咁咪一门生意嚟喎？ 因为几廿蚊嘅啫嘛，一支直发膏。咁、当然啦，可能嗰个效果即系嗰个伤，即系伤头发嘅程度，一定会比起你去发型屋会差啲嘅。咁、但系嗰阵时唔理啦，平又有。直嘅效果， 誒同埋後生長得翻啊嘛，覺得 係啊。 嗱，我又試過嘅，即係自己電頭髮，我又有試過。不過我就唔係啊，崔傑同嗰啲拉直，我就電攣，因為本身我頭髮直。 即係買嗰啲圓抽嗰啲卷上去。 係啊，好厲害嘅嗰陣時自己整。咁跟住想問埋啦，有冇試過自己染髮咧？ 我有呢、這個而家好常噶啦。 唔、得啊！我試過一次之後，我覺得你有啲錢真係要俾人賺。 點解咧？你又唔係去 highlight 啊，或者票嗰啲？ 嗱，因為早期咧，我記得係差唔多廿年前啦。咁嗰陣時就啱啱即係讀書，即係錢唔多，又想去潮下咁咧，咁啊走去超級市場買支個染髮劑。咁、但係跟住咧，嗰陣時我住外國啊嘛，咁佢嗰啲染髮劑咧就係、是。俾外國人，因為外國人嘅頭髮冇中國人咁深色啊，咁跟住我買翻去，跟住咦點解整嚟整去整唔到，跟住又洗頭係咁甩頭髮，咁跟住後來就發現話原來亞洲人嘅頭髮係要出另外一種嘅家用染髮劑你先染到嘅，如果唔係你去髮型屋其實係要漂噶嘛，咁你屋企你好難漂， 咁你而家翻到嚟香港咪得咯，你可以用翻亞洲人 亞洲人嘅地方， 係啦，跟住咧我就發覺好傷頭髮啦，所以近呢五六年我都已經冇再染髮啦， 咁都好嘅， 都好嘅， 慳翻啲錢。 嗱咁你大家都話啦，即係我哋去非髮鋪嘅，我哋而家都係叫非髮鋪噶嘛，而家就話叫去 salon 咁樣啊嘛，即係。剪头发或者发型屋个名系唔同嘅，无端端点解由个非字变咗做发型屋个发字，即系点解会有呢个分别咧？ 个感觉好似专业啲咯，听落 专业啲啊， 系啊，同埋高档啲咯。 我反而觉得系男人啲，因为飞咧你即刻会联想到系个铲咯，即系啲一铲起啲头发咪即系飞 飞到周围都系。 系啊，咁我听过一个讲法咧，就话因为以前嗰啲叫做 barber shop 啦，咁啊好多时咧都系主要系男人去帮衬嘅，因为嗰啲叫做 barber 即系帮你飞发嘅人咧，佢哋主要嘅工具就系用铲嘅。咁你知女士们可能就系用铰剪去剪噶啦，咁佢话咧，一路铲头嘅时候咧，都唔系乱咁铲或者铲光晒噶嘛，佢都有要求噶嘛，即系要有啲渐变嘅效果，有啲一层层嘅效果。咁英文就叫做 fade 啦，即系渐变 ，f a d e 啦。咁、所以就话啊，系咪非法咧？就系、是、嚟自呢个英文 fade 啦。 哦，即系又系一个年代的分野。 系啦 ，fade 法。 嗱，即系 fade 法。而家我话去非法铺，啲人就会话：，哇，你个老饼啊，咁样噶啦。但系而家就话去理发，去理发店都已经系。都是 old school， 好上海嗰啲上海理 髮 店 啊！而家要去髮型屋，或者淨話講英文啊 ，salon 講 salon 係，但係近年咧就興起，未話嗰啲咧好。 好快速十分钟五萬蚊定六萬蚊剪个头嗰啲嘅。 有冇试过 嗱我真係有嘅。咁、因为快啦第一咁同埋尤其是我会觉得诶、男仔冇所谓啦、又唔係要搞颜色又唔係成咁我飞完跟住我咪返屋企洗个头咪搞掂囉。咁同埋另外又平啦因为女孩子要去剪个头好贵㗎嘛。咁跟住有啲朋友都会话喂其实你去嗰啲地方会唔会嗰、那个大家会觉得嗰个价钱同个质素出嚟会成正比。其实又系用嗰把铰剪即系睇嗰个人个技术嘅啫好老实讲句。 系啊。 有冇得沟通㗎因为我自己就冇去过即系有冇得要求啊我想要短啲 嗰 啲都有嘅。 因为点解我可以答得咁肯定呢我有去过。不过我嗰次去剪呢就唔使点样沟通。佢就话、你想点样剪佢都有问嘅。咁但我话唔使啦有咁短铲咁短。 是铲光啊你嗰次。 铲到嗰啲陆军装嗰啲好短嗰啲呢我嗰次就去、即係夏天咪、剪咗佢剪咗佢咁样。 几时我冇见过你咁嘅头喎、 好耐啦四五年前啦。 係啊有一次我仲记得我话你做咩事咁睇唔开啊突然间。 你拍古装。 拍古装可能要剃光晒添啦。咁就嗰陣时太易咁唉唔想再花时间打你啲头发。咁横掂都系囉。咁铲就好容易一个技巧咁铲晒佢囉。所以呢我就胆粗粗拱去一间嗰啲平价店啊有咁快得咁快唔好讲咁多铲咗佢啦就係、是、咁样。 效果满意。 满意嘅。满意嘅因为佢都一个铲咁样铲晒。 我觉得呢一类速剪铺呢最紧要嘅对象呢应该係小朋友添、因为小朋友呢你即係家长梗係諗住哎咁长督住对眼咁帮佢剪啦但自己又未必识剪㗎嘛。去呢速剪铺平平地快脆咁就搞掂啦嘛。小朋友又冇 say 嘅。 哇估唔到呢讲剪头发讲下讲下咩都未讲已经够重啦。咁我留下一次先至再讲我哋以前点样喺屋企护理我哋嘅头发咧？你记唔记得用啲乜嘢洗头水啊？护发素啊？ 而家仲有啲护发膜添啊？ 护发系咩？ 系 啊， 做 mask 噶头发要 吓系噶， 系啊， 哇！即系要搵次要介绍翻啊，真系 要改。 你咁短啲头发， 哎呀，而家要护噶啦，真系呢个年纪， 我都唔知讲啲咩好。你讲到咁唏嘘。唯有听只歌咁样啊，正话啊，崔杰同讲到啊，柏林小柏 林 个 头啊，汤碗头， 听下佢啲歌啊。 学嘢快，遗忘也快，丈夫知识影人机。 绿会错，白红会企，为何气雀仔都会飞？ 问到尾和查到尾，耐性差啲都气死。问到尾和查到尾，耐性差啲都气死。问到尾。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除了关心你们抗疫够不够力度，有没有干净健康之外，你都关心一下同事有没有这个 work-life balance、正所谓成日都会讲这个工作和生活都要取得一个平衡嘛、你有没有觉得呢、自从疫症之后咁有咗 work from home 啦，有啲朋友仔、觉得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呢都有啲唔同咗。 係啊，差咗喎、我听到啲网民讲呢话呢个 work from home 啦，即係在家工作啦，其实反而呢令到佢哋工作呢压力大咗。点解呢？因为平时呢有返放工时间嘛、你知香港啲雇主或者啲老板有时都好扯㗎嘛，即係鍾意即係平时呢就可能九至六呢就会劲 WhatsApp啊，勁開會啊，咁樣啦。咁但係依家咧，你可能個人唔喺公司咧，咁就變咗好多時咧都會啊，要收到 WhatsApp 啊，或者深夜又要改一啲嘢啊，或者夜晚黑叫做九點八點，其實晚飯時間嚟噶嘛。 係。 咁但係都會覺得啊，因為你成日都留喺屋企，都唔 suppose 你出街噶啦，所以你有啲咩整，即刻開部電腦幫佢即刻整咗佢。咁啊，網上都有一個熱議就係話，其實你話 work from home 反而將啲打工仔嘅壓力咧推到去另一個層次，你就知道香港即係本身都好扯㗎嘛，啲企業。 係、我自己問身邊啲朋友咧，好多都係耍手領頭嘅，即係佢寧願翻工，即係可能好多嘢喺公司處理，佢會覺得快啲啦、因為有其他同事喺度啦。二來就好似阿 O 咁講啦，即係覺得會。在屋企好似冇翻放工時間喎，即係戚起條筋要做就要做咯。咁啊，林華有冇呢個感覺咧？ 其實咧，除咗公司嘅壓力之外咧，我諗如果做咗人父母，而啲小朋友好似我而家個咁樣幼稚園停課嗱，同埋即將即係中小學禮拜三開始都會停咗面授課堂咧，我諗呢個 work life balance 係更差。因為咧嗱，你頭先都講啦，我話嗰啲僱主譬如可能咧就冇時限咁樣，即係冇咗個放工時間去揾你啦。其實咧喺屋企去上嗰啲網上課堂嗱，虽然有定时，但系嗰啲教学短片啊，甚至乎咧，可能如果较细嘅小朋友咧，可能要要求个家长咧，可能都付出更多嘅时间去教佢嗰啲课程啊，陪做功课啊，呢、這个 balance 啊，我话俾你听，完全严重失衡添。 系，妈咪好适合讲呢个话题嘅，因为佢又做过教育界别啦，又依家又系人哋家长啦，咁佢又会明白到老师俾学校施加嘅逼力，但系佢又自己面对紧老师。施加俾自己小朋友嘅逼力， 所以佢系最矛盾嘅。 系啊，你嗰三角形其实咧，好难企位啊，系嘛、 我其实都明白嘅，不过咧，即系不得不讲一句，其实我觉得咧，家长又好或者学校又好咧，其实呢一年嘅适应能力咧系真系好快、因为你突然之间遇到一个疫情咧，你要去即系360度转一个圈，环回睇晒多角度每个人嘅需要啦，学校要点样去应变啦，家长要点样去适应啦，点配合啦，而个小朋友系咪真系适应得到咧？咁其实真系好难。 系、我有啲朋友咧做教育界别嘅，佢都话咧，旧时学校会有好多 visiting 噶嘛，依家啲 visit 真系停咗。 系啊， 从来冇去过科学馆。佢话我未试过一年未冇带过队去科学馆，旧时可能一年去起码三四次啦，分开几班教科学嗰啲老师。旧时咧就要拣一个日子咧叫做去旅行啦，今年旅行都唔使去啊， 即系轻松下都冇系嘛？ 系啊，嗰啲全部都冇咗，或者嗰啲水运会、陆运会都要改期咁样咯，咁啊都系比较严重嘅一年嚟嘅，真系。 呢、个咧就系我哋自己嘅一啲感受啦，或者见到身边朋友嘅情况啦。咁到底全球系咪都系咁样样咧？嗱，我手头上咧就有一个排行榜就是一间美国手机保安技术公司所做的，咁咧就发表咗呢个2020年工作与生活平衡城市的排行榜。咁到底啊，即全球嚟讲，根据佢的调查，哪一啲地方咧嗰个生活同工作的平衡是做得最好的呢？ 冇香港份嘅呢啲， 我都觉得应该唔关我事。 再过多100年都冇香港份啊！我肯定东京啊嗰啲都唔会有，通常。 常都是北欧国家，我估瑞典啊、美国啊嗰啲啦。 嗯，冇错啦。嗱，第一位嗰个犀利啊，因为佢系以总分100分咧，系居于榜首嘅， 即 系 满分啊！ 满分啊，就喺挪威嘅首都奥斯陆啦，就以100分咧就位居榜首啦。咁啊，第二位嘅咧就有呢、這个赫尔辛基啊，唔好意思啊，啱啱直康走咗位， 或者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啊，系啦，第三咧就哥本哈根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一个快乐嘅城市啦。第四位咧就汉堡，第五位咧就柏林。咁呢个我都有少少出奇嘅， 德国都有两个位置， 系咯，德国系第六位都系德国啊，系慕尼克啊。咁因为大家对德国人嘅印象咧，就系觉得佢哋都非常之认真啦，好有规律啦，即系唔知佢哋会唔会好 stress。但是又可能因为他们有規律、即不会额外做多一些事情，他们自己的计划就可以即如期地实行了。好了，那讲回香港了。香港就在这50个城市里面是排你估计多少？ 49 有没有那么差？没那么 差，是吧？ 好少少 了。好了，39啦， 咁啊冇咁好喎，系啊，即系排第45嘅，咁啊分数咧只系得57.8分。 最差系边个城市咧？ 最差嘅城市，等我睇一睇，碌翻去后面先 啦。我想知道最差嘅城市系边一个？ 到底排 我哋 后边嘅乜嘢咧？ 讲真，去唔到最好 啊，有啦， 都冇去最差。 喺榜尾嘅咧有五个城市啊，分别咧就系呢个阿根廷嘅首都啊。 布 宜诺 斯 艾 利 斯、马来西亚吉隆坡、匈牙利嘅首都布达佩斯、意大利米兰同埋南韩首尔啊，系、 哦、 啊， 首尔都好大压力 喎。系啊，呢、這个我谂系最近大家都会留意多咗噶，喺南韩即系嗰个工作咧，即系都话佢哋一放工啊，又要去 social 啦，又要去同上司啊、下属嗰啲，即系一齐又系啊，又要联谊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个报告里面咧，佢哋嘅情况系最差噶。 不过我又估唔到，譬如东欧少少匈牙利咁样，以为佢哋个经济体都冇乜太多嘢发生，做又36，唔做又36啊，点不知都可以去到榜尾，真系有少少拗头啊！ 嗱、 啊， 咁、 這個、 所以咧，佢有提到嘅，即系呢一个研究唔系净系话做嘢咁简单啦，佢根据边一啲范畴去得出呢个结果咧，就有工作压力啦、社会嘅保障啦、城市嘅宜居度啦，同埋新冠肺炎等等呢几个部分去组成嘅，有19项因素嘅，咁、所以所有嘢咧都系会等。即系同佢嗰个累积压力系有关系噶咯，咁、所以呢一个就即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睇下我哋一路工作拼命嘅时候有冇好好咁样即系做到呢个 work life balance。 呢个工作平衡咧，要你嘅上司或者你老板配合先得嘅。 你首先要平衡咗个工作量，先可以平衡埋个 life。 首先你个老板愿意平衡先啦。我有听过咧，近排疫情咧，可以话咧，即系多咗四个字啊，又系网络潮语，叫员工放题。即系你打工嘅话咧。你放提式咁样无限地俾你老板透支近，因为 anytime 都可以嚟搵你啦，或者打搅你啦，或者叫你做嘢咁样咯。 系，所以其实呢个我都觉得系辛苦嘅，喺呢个情况底下，咁啊睇下呢个报告出咗啦，可唔可以有一啲嘅建议？咁呢个研究咧都有希望话，即系各地政府从措施啊或者基础建设去着手咧，去到减低疫情对大众嘅负面影响。呢一个咧都系令到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咧系差咗嘅情况。因为情绪不好嘛，咁啊都系嗰句啦，我哋关心你，希望你哋咧都会即系紧守呢个抗疫嘅关口。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30日系一年嘅第33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日。1982年11月30日，已故美国歌手米高·杰逊发行第六张录音室专辑《Thriller》。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专辑，全球销量超过7.5亿，被列入世界纪录。当中有7首单曲成为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前10名。Thriller 的录影带长达13分钟，是当时各大电视台争相播放的音乐录影带。这张专辑占据美国音乐排行榜冠军位置37个礼拜，停留在专辑榜内长达122个星期。更被列为美国国家宝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11月30日出生的朋友，直觉敏锐、谨慎，懂得对挑战作出反击，能够将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限，但是同时拥有面皮薄的特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 面对群众的工作是你表现自己的舞台，还是你没办法驾驭的盲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接受极大的荣誉，同时亦都要承受极大的压力，你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呢？ 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日油麻地停车场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咧，近住碧街对出。咁再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咧喺炮台山站附近咧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被移离行车线，咁港岛线嘅列车咧就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冧受较早前意外影响，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蓬苑，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另外九龙城的乐善道东正道交界爆水管，东正道近住乐善道一带有封路措施，九巴二号 D 和十号就要改道行驶，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的荃湾方向近住龙月道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和81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9:07，投资 O2O 啊，阿 O 今日咧同大家讲讲啦，哇，美股表现超好啊吓，因为咧 Black Friday 啊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带领咧美股啊吓升咗30,000点嘅水平啊吓，咁啊港股都唔差喎，咁啊上个星期咧曾经掂过27,000呢个心理关口嘅，但系咧就星期五收市嘅时候未能企稳啦，咁啊踏入啦，即系准备踏入12月啦，咁啊12月都有啲部署嘅，包括乜嘢咧就系啊吓，咁啊恒指公司咧最新一季嘅季检咧，将会喺12月4日咧收市之后生效嘅。咁啊，恒指成分股咧将会增加去到咧52只啊，其中咧新增嘅咧就系安踏体育啦、百威亚太啦，同埋咧将会今日啊出成绩表嘅3690美团点评啊。市场咧就唔排除资金短期内咧就会有一啲明显嘅转仓活动。咁啊，听众朋友，咁啊转仓唔知关唔关你事，不过转季啊应该关你事啦。依家气温17度啊，希望大家咧今日都要添衣啊，唔好着凉啊！ 想一家大小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威。 嗱，疫情期间咧，好多小朋友开始陆陆续续咧就唔使翻学啦，相对地咧，同自己屋企嘅兄弟姊妹，即系大家都系小朋友，相处嘅时间同机会又多啲咯。 系啊，你有冇发觉听到佢哋讲佢哋嘅争执亦都多咗啊？ 系啊，小争执可能系争玩具啊、争时间啊、争电脑啊，甚至乎系因为喂你嘈到我上堂啦、啊，咁等等嘅问题咧，都好似衍生咗出嚟、 啊。系啊，有时都唔知道做父母有啲时候都几头痛，哎，点搞好呢？ 嗱，有啲父母咧就会好习惯地讲一句说话就系、是，你做大嘅你就让下个细噶啦咁。但系久而久之咧，有时可能了解咗事情嘅始末之后咧，又未必一定次次系个大嘅做得唔啱。呢啲情况咧都几难平衡。 正好我就刚啱想讲，千祈第一句就唔好讲话做大嘅要让细啦。其实又从几时开始大嘅一定要让细呢？即使个细嘅唔啱在先，我都要让佢，都会几猛噶嘛？你知 系啊。咁但系如果真系面对住即系屋企有几个小朋友，同时咧都出现咗一啲争执，小则叫做口角啦、计儿，分分钟可能喐手啦。咁做父母嘅应该点样应对啦？ 我哋留意嘅就可能首先要系睇下佢哋首先个岁数啦，咁都睇下佢哋个发展阶段系咪去到一个可以即系自己叫停自己个位置。譬如话讲紧可能系八九十岁嘅小朋友，咁如果佢哋有啲争执嘅时候，佢哋可以啊，不如先暂停呢个争执先。系啦，咁佢哋呢个岁数已经开始掌握到一部分嘅情绪管理技巧，咁我哋就会可以即系等佢哋冷静翻落嚟嘅时候，再同佢讨论翻件事嘅。咁有啲时候咧，其实唔一定可以即刻讨论到嘅，咁可能甚至乎可能要等半日啊，甚至乎听日先可以讨论到，其实都可以嘅。咁但系如果去到一啲细啲嘅小朋友咧，可能讲紧去到五六岁啊，佢哋仍然系发展紧一个情绪管理嘅能力嘅话咧，咁可能要介入嘅层面就要多啲噶啦。 我突然之间谂翻咧，我哋头先初初讲嘅问题就系、是，大嘅要让细，可能都系因为咧，即系如果比较大啲嗰个咧，真系相对地情绪管理啊，或者明白件事情嘅能力比较强啲咧，系容易啲解得听到底成件事嘅来龙去脉系点样嘅，可能就可以令到佢咧先 calm down 咗先，帮手去处理或者协调件事咯。 咁但系如果我下下都明明系我啱，即系我个道理喺我嗰边，你都要我让下佢，咁你咪惩罚紧我自己管理自己情绪嘅能力咯？ 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又的而且确系有少少难分、哦。 嗱，其实咧，我哋有的时候第一样嘢，我哋会同家长都会讲啦，提清楚咩事先。如果中间系只系真系牵涉一啲意见不合嘅情况咧，中间唔牵涉到任何打交啊、喐手嘅情况咧，我哋可以睇定啲先嘅。咁但系，都要留意翻啊，会唔会有时小朋友会喺度叫对方花名啊？即系讲啲唔好听嘅说话、侮辱性嘅说话，即系对咗个人唔系对件事咧，咁可能都要即系少少嘅提醒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见到喂喐手啦，咁就喂可能真系要帮手嗌停。咁要嗌停只系分开，但系佢哋就得噶啦。系啦，即系可能一间房。一个房头一个房尾摆住先， 即总之减低咗即时嘅危险同埋受伤啦。 系啦，即无论如何安全性都系我哋首要考虑嚟嘅。 系，咁我谂其实了解翻两边去讲述翻事情嘅始末都系必须嘅。 系啊，咁但系喺了解翻呢件事之前，先提自己保持冷静。因为有时见到兄弟姊妹之间闹交，其实妈妈都不其然好容易会火气，都理解嘅。即系、可能已经好闷好忙啦。你都仲要我再突然之间要处理多件事，又或者系好似头即系好惯我哋，可能由细到大都话系咁大个人啦，做咩咁都唔让下佢噶咁，即系成日都会听到呢啲嘢嘅。 喺呢啲情绪底下，其实好多时咧个大人咧讲嘅嗰句说话咧都最具伤害性，反而 系啊，又或者喂乜你咁噶咁蠢噶，喂都话咗你好多次噶啦，系都要同个细佬争嘅咩咁，即系呢少一都唔为意嘅说话咧，反而先至最具伤害性嘅。 有时我谂大人咧真系要比较持平啲。同埋好似 Jamie 话斋啦，第一时间系要冷静啲先，千祈唔好因为觉得猛整啊、烦啊，好似又要解决问题啦，好嬲啊咁，就将呢一种情绪咧即时咁样演化成一啲咧意气说话。因为呢啲说话咧讲咗出嚟咧，真系收唔翻噶。可能个小朋友咧喺无论几多岁都好咧，都会好耐之后都仲记得，曾经阿妈讲过佢咁嘅说话咯。 系啊，同埋我谂我哋都要明白，就人与人之间总会有意见不合嘅时候，总会有争执嘅时候嘅。所以如果我哋可以用呢个心态去提自己，其实佢哋两个都系人仔嚟啫，咁佢哋有意见不合有几出奇呢？咁如果用呢个心态，可能帮自己平复得容易啲嘅。咁我估另外一个都比较重要嘅提示就系、是，其实如果可以嘅，都睄佢哋一眼，即系 装下佢哋，亦都知道睇到件事发生咩事。因为有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你如果真系唔知件事发生咩事嘅话咧，你好难做到持平嘅。 都系 啦，有时亦都要提自己就系、是、啊，唔好因为细嗰个喊得大声啲，就走去话个大你系你唔啱、 嗯， 反而就真系要先听咗先嘅。 系，我谂除咗了解事情始末之外咧，更加重要就系了解翻双方面，嘈完交之后嗰个情绪系点咧？会唔会特别好唔开心啊？好执着于一样嘢啊？咁之后了解完大家嗰啲情绪之后咧，先至去真真正正谂一个方法去解决佢哋为咗乜嘢去闹交咧？嗰、那个问题反而可能摆到后啲先处理。 系啊，即系我谂最重要就系即系先安定咗个情绪。如果唔系，大家都喺度各自喊，其实对妈妈或者对屋企，即系对家长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嚟嘅。即系可能即系。都有其他人或者真系影响咗本身嗰个生活节奏，其实大家都唔系好想嘅。咁但系我估可能即系到时都可能去睇翻，就系当真系要去处理翻嗰件事嘅时候，咁我哋就好建议啊，如果即系小朋友都已经有能力表达自己嘅话，会唔会都容许大家各自说出自己嘅一啲谂法先？哪管嗰个谂法系天马行空，哪管嗰个要求系一个天马行空嘅要求，但系都可以坐低一齐谂一啲处理嘅手法嘅。 系啦，咁今朝听咗 Jamie。嘅 tips 啦，咁希望如果大家万一真系咧遇到一啲小朋友之间嘅争执咧，都可以用下呢啲小锦囊咧嚟到去解决问题啦。 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倾咯。 好啦，唔该晒 Jamie。 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听紧有 Rubber Band 嘅每到微笑， 咁啊而家咧嗱，我就同阿钟哥啦，同埋崔杰同喺度啦，一样嘢就好想分享就系咩？我有个信心危机， 咩事？ 呢个信心危机就讲紧唔关事，好多人都同我有呢一个信心危机啊，因为今日睇咗个报道咧，佢就话到而家喺市面上有好多铺头、餐厅，全部入去嘅时候，我哋咪要 do 嘅。行过嘅时候，用只手去嗰个嘅红外线感应器 do， 跟住佢咧， 你讲清楚啊！你话入去要 do， 我以为你做咩咁唔妥嗰间铺头，一入去就想 do 佢咁样， 定系要 do 俾钱咧？ 系啊，原来咧就 系八达通咁样 do 咗先就可以入嗰间铺头， 系啊， 即系代表你嗰个体温系正常。 商场都系噶， 商场都系， 都系，总之入门口你就要检测体温。 系啦，有啲譬如我去嗰啲湿街市咧，佢就唔用呢个啦，佢直头咧摆咗部电脑喺度。跟住就好似嗰啲入境處咁樣啊，跟住擺咗部機，跟住就專係揾個人咧就望住，不斷望住啲人行過嘅時候咧， 係啊，有啲係 係啦係啦，有啲用呢一隻嘅咁樣。好啦，咁今日見到個報章就話到咧，如果呢一個 do 嗰個機咧 當佢去到 do 你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温度咧、嗯，你身體嘅温度咧， 你用翻個響字啦， 係用響， 即係我好，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哋而家工作量咁龐大咧，少咗個人係好難搞嘅，安全啲啊， 安全啲、啊。好啦，當佢響嘅時候咧，佢檢測出嚟嗰個温度原來咧。唔係咁準確嘅，咁、你知啦，而家就話第四波嘅疫情出咗嚟啦，大家都擔心，喂，梗係要入去入旁一間嘅鋪頭、餐廳，就算我入去即係叫食飯，我都會除低口罩噶嘛，咁、嗰個把關就係靠門口嗰個嘅温度檢測器， 佢所謂嘅唔準啊，係容易檢測到你係熱咗啊，定還是檢測咗你嘅温度係低咗先？ 兩樣都有， 哦、 兩樣都有嘅。因為咧嗱，佢話首先第一，我哋而家用隻手去到做感應啊嘛，手咧其實會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我哋隻手嗰個温度係不一樣嘅。例如我哋先講，可能有啲人係手汗比較上多啦。有啲人可能佢入去鋪頭先，譬今日已經凍咗，嗱而家17度， 我揸住杯熱飲， 你講得啱啦。 跟住嘟一嘟，哦，誒唔好意思喎，你發燒喎。 揸住杯熱飲，又或者有啲人喂，我真係熱底嘅，17度我都中意拎住杯凍飲嘅。 哦，就凍咗， 然後就凍嘅。咁太凍嘅時候，佢有一個寫住嗰個字出嚟啦，咁樣。咁通常嘅做法就係、是我左手嘟完，如果唔得嘅咪右手再響佢，咁再試一試佢咯。咁但係呢一個咧，其實都唔係咁準確嘅。好啦，有啲人咧就問翻喂，如果佢唔準嘅？咁點算啊？市面上仲有其他嘅方法咧，可以測量到呢個體温噶嘛？而一啲比較上準確嘅咧，就係咩咧？就係、是、用嗰啲叫做額頭嗰啲探，即係攞啲槍仔射去你嗰啲射去你個額頭嗰度，咁啊，從而檢測到嗰個温度。醫生就話呢一隻嘅方法咧就會好啲，因為佢哋話而家好多時咧就會擔心一樣嘢，未必係好多人立埋身上嘅。 呢、這個未必一定咁好嘅， 點解 有啲尷尬嘅？我有一次咧。即係去嗰啲茶餐廳咧，咁、我入到去，咁我即係通常茶餐廳都唔會裝嗰啲，淨話阿白魚兔講嗰啲咧，用手嗰只噶嘛，通常都係仍然都係揸住嗰支好似槍 咁樣。 我行埋去咧，咁我就好懶自覺啊，咁我就伸個頭埋去啦，咁樣，跟住嗰個侍應就話：你做乜嘢啊？我探熱啊嘛，嗰邊啦、啊。就是我哋用咗嗰隻啊，用咗用手嗰隻啊， 哦， 系啊，即系我以为佢就系用枪嗰啲，我自己伸个头咪，搞到嗰边啊！ 如果而家咁嘅情况，佢话俾你听，原来手呢只唔系咁准嘅， 嗯， 咁你对于入铺头，你会唔会个信心会动摇咗？ 系，咪而家最紧要系话俾即系当关嗰啲人知道，系 啊，因为我记得咧，楼下我哋好近有一间嘅茶餐厅咧，佢。一开初咧系嘟额头嘅，咁、但 系 有时候譬如好似我咁，有啲人戴咗帽，又或者觉得拨起，咁即系拨起啲头发啦，咁就会造成一啲不便啦。咁所以咧之后咧，佢就同我哋讲话，就嘟手，佢话医生都话 OK 噶，咁样，咁佢就好放心。咁但系后来咧就有好多报道，好似阿白元浩所讲啦、就话有啲医生都话啊，其实呢啲咧都叫做表面温度啊、即系无论系额头又好啦，手又好啦。咁、当然啦，如果两者比较，额头系会好啲嘅。点解咧？佢话因为我哋血液咧有五分之一咧都系喺个头部嗰度啊，咁、所以嗰个额头温度同我哋体内嘅温度咧系比较接近啲嘅、但系手就会即系好似小白咁讲啦，有时你即系搓咗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你啱啱攞完啲热嘢冻嘢咧，都会有影响啊嘛，咁所以你会觉得最准系咩？ 搵个中医坐喺度咯，三条脷出嚟， 莫文文切 有脷胎喎、 啊，咦唔得喎，新脷我咪要除口罩先咯， 又唔得， 唔系但系理论上咧，核心温度系最准嘅，医生话点样核心法咧？ 底啊嘛。 口探或者小朋友嗰阵时咧，咪有肛探，系啊，呢个、最准嘅。 诶，嗱，卫生署都有讲嘅，佢话其实佢哋政府通常有五款采用呢个五款嘅方法，就系探热嘅口探、耳探、肛探、额探，即系额头嗰个啦，同埋呢一个液探嘅、但系其实就冇话用到呢一个嘅手探嘅，系、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几大嘅参考，同埋咧有啲人就话到，喂，其实嗰部机咧都有个问题。好啦，当我去只手。都去感应的时候，当我即是体温正常，但如果我体温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它那个响法其实个分别不会说非常之大，而且因为市面上实在太吵， 是不是直接会扔了去医管局的？如果 不会，就是因为不会才害怕，因为为什么会转了这只红外线的探热呢？因为如果个个都是用那个额头那个，其实它一定要有个人手长期在门口那里 站着嘛， 站着 嘥咗個人啦。咁佢擺咗呢一部嘅紅外線之後，咁佢慳咗啦。佢淨係揾個叫幫手望下，但佢同時可以處理其他嘅工作嘛。如果佢轉咗呢一個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啦，喂，原來每一次咧要有一個人去到咁樣幫你個額頭咁樣去到探熱咧就唔得噶。所以咧有啲記者咧，佢哋都去到做呢一個嘅叫做檢查嘅時候啦，去到揾呢一個嘅方法嘅時候，佢就話到，喂，原來咧。唔得噶，因为而家好多嘅铺头咧，佢哋都系用呢一只嘅探热方法，而有好多人咧就系因为嗰啲人咧楼面太过忙，就算佢真系 check 到你系 low 嘅 ，check 到你系过热嘅，其实系冇人理嘅。呢个我自己都试过，因为我自己入铺头之前成日都系响嘅时候，佢都系话 low 嗰啲手长期冻，但系冇人理，有冇人理你？ 我嗰啲你成日 low 啦，跟住佢问你 low 啊，我系出嚟 low 噶。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要减低患上癌症的机会，你就要经常运动了，因为运动可以增进心肺、肌肉和骨骼的健康，仲可以减低患上癌症的风险。 仲要不要吸烟，不要饮酒，还有吃多些全谷类、豆类、水果和蔬菜等等高纤维的食物，每日最少进食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 经常大量进食红肉和加工肉食的话，就会增加患大肠癌的机会。 还要保持健康体重和腰围，以体重的指标简称 BMI 介乎 18.5 至 22.9 之间。 而男士的腰围应该就是少于90厘米大约36寸，女士腰围就应该少于80厘米大约32寸。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昌。 早晨啊，钟哥。早晨各位。 系刘畅，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啊？电视 好啊 ，Kitty 啦。首先同大家讲下啦，逢星期一晚都有嘅铿锵集啊，今晚8点钟。咁啊，铿锵集咧，今晚带大家去睇下立法会最新嘅情况。咁啊，泛民派总辞咗之后啦，咁啊，又有一啲留守喺个议会嗰度啦。咁今晚嗰集咧就会探讨下呢个抗争派同埋留守派啊，有冇办法重新团结呢？咁啊，另外咧，而家就建制派就控制紧个立法会啦。咁究竟佢哋就话唔会一言堂啊？咁但系今晚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实际嘅情况又系咪咁咧？ 系八点钟铿锵集， 冇错啦。咁啊，紧接住到今晚日常8点半。嗱，由今晚开始咧，一连四个星期咧，有个全新嘅有奖游戏喺呢个日常八点半里边玩嘅。 我哋头先播咗个 trailer 啦，已经。 啊，真系心水清。咁咧，嗰个游戏咧，重新一次啦，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咧就错过咗个 trailer。嗰个游戏就叫做31奖知识啊，有奖嗰个奖啊，奖励嗰个奖啊。 点玩法咧？ 系啦，咁点玩法咧？顾名思义，有知识就有奖啦。咁但系，即係點樣可以有知識呢？咁好簡單，睇我哋港台電視31就有知識啦。我呢節目咁多元化，咁多知識。咁呢平時聽開 Cousin 同我介紹31台啲好節目呢嘅朋友就好大機會攞獎啦。 哦，因為啲題目係圍繞住31台嘅節目。 冇錯啦，咁啊，嗰啲問題呢即係問答題嚟嘅，有得揀答案嘅。咁嗰啲問題全部都係圍繞住呢過去幾日呢31台播過嘅任何節目。 哇，咁多喎、節目。 係啊，咁越煲得熟我啲節目嗰啲朋友呢就越大機會攞獎。 有冇貼士㗎？ 有有 係、 啊、答案選擇得兩個㗎啫。A 識答 ,B 唔識 答。 你搞你條 B。 C 棄權。 或者 D 撞下。系啦，咁今晚日常八点半就开始玩噶，一连四星期。 咁 点样 玩噶？即系打电话上嚟系咪啊？ 冇错啦，咁逢每晚咧，逢星期一至五有日常八点半啊嘛，所以一至五嘅7点至8点夜晚，就打热线上嚟，咁就可以玩噶。 Okay, 好快讲一次热线啦，大家抄低啦，2664-1038，2664-1038，7点至8点夜晚就打嚟可以报名噶。 哦，预先登记咗，咁就做 live 嘅时候就直接博出街玩呢个刺激有奖游戏啦！ 阿昌，麻烦你讲多次个电话号码： 2664-1038，2664-1038。 唔该晒， 奖品丰唔丰富啊？ 丰富，每晚送出3000蚊嘅现金礼。 哇！唔系嘛？即刻写一写添。 系咯。我哋得唔得噶？我哋参加得噶？ 自己人我唔知玩唔玩得，真系。大家留意一下。 好，咁啊紧接住啦，玩完呢个日常八点半咧，咁啊今晚九点半仲有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嘅最后一集。 哦，最后一集啦， 终于去到啦嘛， 终于、其实上一集已经终于去到咗啦。咁啊，好多朋友咧，我都系 fans 嚟嘅，即系睇完之后咧，我、知道咗个边一队人赢咗啦。 系， 咁啊即刻完咗，好似有啲即系。 好失落 咁样，一去到嗰度就完咗，好似未好完整，系啦，又冇乜温度啊。 嗯， 个温度留翻今晚。 嗯， 今晚嗰集叫做赛后重聚啊。 哦， 系啦，咁啊， 检讨翻成个旅程发生咗咩事？ 冇错啦，咁啊，嗰五队人马咧就重新聚首一堂，就讲下咧，分享下佢哋彼此之间有啲乜嘢策略啦，点样啱唔啱啦，甚至乎有亦都有一啲幕后花絮睇下嘅。 嗯， 咁啊，好精彩啦，咁啊。去到呢個日常，去到呢、這個鬥快去南美之後咧，今晚有十一點鐘繼續有午夜廣場， 是 哲學有偈傾。 係、 今晚個題目叫做夕夜無限好啊！ 咦，食咗字咯， 係啦，咁啊夕夜真係臨夕啦。咁啊，可能又係深水清嘅朋友講，喂，上一兩個禮拜唔係文學放得開先講完臨夕啊夕夜嘅咩？點解今晚哲學又禮多次咧？咁上次從文學角度嘛， 哦、今次就從哲學角度， 冇錯啦。今晚從哲學角度就探討一下林夕嗰啲歌詞啊，即係佢啲歌詞真係好多元化啦。咁啊，但係多元化之外咧，即係佢唔單止係娛樂嘅，亦都會書寫下時代，甚至乎講下佢嘅佛學入埋啲歌詞嗰度。所以今晚呢個哲學有偈傾咧，就同大家探討一下夕夜歌詞嘅哲理同埋人生。 系，我要 mark 低佢，因为我系夕夜粉丝嚟嘅。 哦，咁今晚几条睇喎？ 好多歌词我都中意嘅，嗰啲此事故人来啊，相爱很难啊，都写得好好，即系里面就系道出咗好多哲理咯，我都觉得。 会唔会透露咗啲年纪咧？咁样 吓，唔会，好歌即系一路播 咁 啊，系啊，经典嚟噶嘛。咁啊好啦，我哋 mark 低晒啲时间，仲有头先嘅电话咧，唔该晒阿昌啦，我哋会准时收睇噶啦。 再 见， 拜 拜。室外气温而家系17度，相对湿度71%，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半钟啦。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喺安老同残疾院舍进行强制检测难度虽然高，挑战好大，但系必须要做。全港有过千间院舍，一旦爆发，后果会好严重。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话，稍后会公布有关安老同残疾院舍强制检测的细节。他话之前已经做了五轮院舍自愿检测，参与率由超过八成跌至六成几，已经考虑过不同的方法，包括教导院舍专业人员协助采样，但不是每间院舍有医护。有人员同院友亦都唔愿意做采样。另外，院舍运作一日有两间甚至三间，派员到院舍为每一间嘅员工采样系唔可能嘅任务。佢又话，营运者有责任监察员工接受强制检测，如果发现有员工冇检测，就唔应该俾佢翻工。政府宣布星期三起暂停全港幼稚园和中小学的面授课堂，直至学校的圣诞假之后。有不少的中小学生都说改为网上授课好不便。应届文凭试考生李同学说，担心由面授改为网上授课对文凭试有影响，因为上网课的时候偶然会不专心，十分依靠自律，相比面授课堂遇到问题可以即刻询问老师。他说如果可以选择，绝对希望回学校上堂。读小六的李同学说，对于停止面授课堂，尤其是考试方面，觉得少少不开心，因为自己今次情分试的成绩不理想，希望继续在学校上堂，成绩会有进步，但改为网上学习之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要隔住荧幕问老师，觉得麻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3宗是本土病例，来自内蒙古，15宗境外输入病例，患者分别在上海、山东、四川、山西和广东确诊。

带你进入佛学世界。 禅呢个字咧，其实嚟自印度啦。禅修，禅修系一种修炼嚟嘅。 潜水世界两万里，带你进入宁静深海。 潜水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啦，俾你忘记晒你周围嘅嘢。第二啲运动咧，你仲可以谂紧嘅写字楼。潜水唔会嘅。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电话侧边咧有 Maggie 喺度，早晨啊 Maggie， 早晨啊各位， 你好啊，有啲嘅祝福嘅说话咧，你想祝福你朋友系咪啊？ 系啊，我个有个朋友叫冯丽常姐姐，咁咧佢就身体唔系咁舒服，咁而家喺疗养院嗰度，咁啊希望佢啦健康、快乐，同埋咧努力去做运动，尽量快啲出嚟同我哋大家见下面。 哦，好啊，这个祝福非常之紧要啊，咁啊希望佢都快啲身体健康，咁就可以出返出嚟啦，係咪？ 係啦，冇错。 好，咁你有啲咩特别嘅歌曲系咪想点俾佢听㗎？ 冇错冇错，我想祝福佢，咁我想点啊张学友哥哥嘅祝福。 祝福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 好，多谢晒你哋，拜拜。 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仲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开心 share morning call 热线1872388，咁啊好多开心嘅事情啦，咁可以就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同你嘅亲朋好友讲一讲，送上一啲嘅祝福。呢、這个时候咧，大家难见面噶啦，最好嘅打电话上嚟送一个特别嘅祝福俾佢哋啦，1872388，而家打电话上嚟预约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好，今日嘅吹神厨房咧就系一个甜品嚟嘅，咁我就有带到翻嚟咧俾大家试食， 即系甜入心啊！ 系啊， 就系 tiramisu， 但系呢个 tiramisu 咧。你觉唔觉得好奇怪个样 子？好奇怪，因为唔系一个咯， 系 得一忽， 系一忽， 系一个形状上好奇怪。 唔系朝头早唔好食咁多，我冇理由成个捧翻嚟食。 点解你唔成个捧翻嚟俾我哋食咧？又唔系叫你食？ 唔系因为切开嘛，咁啊有啲就攞翻嚟公司，咁啊有啲就摆喺屋企，有啲就请其他人食咁样咯。 点解你唔整多两个呢？ 因为我冇啊，得一个嘅啫，系啦。咁可以再整，因为呢个觉得好食，可以再整。但系咧个样咧。是有绿色的、 哦、我发现啦， 是不是啊？ 嗯， 系咁，你吃下去有冇啲唔同呢？觉得 我觉得好有嗰个冧酒的味道咯。 啊， 因為我好中意食冧酒噶，所以頭先一咬落去嘅時候，嗰陣冧酒嘅香味真係覺得好好啊！ 哦，衰嚟喎林慧，嗱我就唔係落冧酒，但係都差唔多啦。其實佢係甜酒嚟嘅，咁我就唔係落咗好多， 少少， 少少係啦。咁但係食得出咧，就證明你都真係好酒之人啊！ 又係一個酒鬼， 係啊， 一個酒鬼咁樣。 咁鐘哥，你食完你覺得點啊？ 唔夠咯，係實在太少啦。我想第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如果你請人食。甜品類咧，你真係不能太孤寒嘅。 哦，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因為甜品係成日都話啦，你食甜品係另一個胃啊嘛。係。咁嗰個胃係未食嘢嘅。咁所以如果你太少得個一忽咧，真係有點兒咧，那個啊？係。即係嗰個啦。咁淨話呢已經係一忽啦，又唔係一個得一忽，終於係我哋五個人分，唔係四個人分。 唔係，我已經切咗四件㗎啦。 唔係就係你得即係得一忽，然之後再切四件，其實我哋每人得一隻手指那咁多。 即係一忽裏邊嘅一忽。 係啊，嘅份量咧。OK 嘅，系实在系好好食。 呢个系技巧嚟嘅，就系食少少咧，通常都会觉得好食。 哦，少吃多啲味嘅道理啊嘛。 因为咧，我第一个出去即系即刻冲咗出去。正话崔杰同讲，大家试食咗先啦。咁我即刻冲咗出去喺走廊嗰度食啦。咁我见阿林慧喺我后边，咁我冇理由食埋林慧嗰件噶。 原来你有咁谂， 我有咁谂过。咁我见阿小白同阿欧美嚟，我谂即系曾经心生呢个邪念，不如食埋佢。跟住当冇唔好话俾阿小白同阿 唔该，知道头先小白话同我一人一半嘅时候，钟哥冇出声。 想不如食咗佢， 咦咁啊有证咁， 谂住俾一件阿林慧食，系食咗嘅，跟住我就食埋嗰啲咁就算数啦。嗱，味道非常之好，我第一样要赞嘅就系嗰个口感啊。听到呢句咧，有时候咧你会食到有一啲地方整咧就会松得滞，有啲就硬得滞。咁无论松同硬，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好食嘅口感嚟嘅。如果你硬得滞，就不如食 cheesecake 啦，不如。但如果松得滞，不如食布丁，布丁嗰啲咁样啦。所以佢就啱啱喺中间，所以摆入口第一个咧，哇、哦，融得嚟咧，好似有啲沙石喺里边咁样。但系嗰啲沙石咧，又好似好融化，好似岩浆咁，唰咁落咗喉咙啦。呢个就 是 最高超嘅 tiramisu， 我自己觉得系。另外咧，个可能由于都系喺你自己喺屋企整咧，又系啦。是不是又不敢落咁多糖啊？ 哦，我今次已经 为咗 落，系啊，已经多咗。 我又觉得 OK 喎，即系我唔觉得太甜，但因为我都唔中意食甜嘅，但我唔觉得太甜，但佢又唔系完全话无糖或者特登刻意低糖咯。 系 比上次阿崔杰同整翻嚟嗰啲咧就甜咗啲， 系啊，甜咗啲噶啦， 甜咗啲 啦， 咁你都几忍手啦， 我忍手啦， 多啲落去啊。 系啊，所以你系觉得再甜啲啊？需要 对于我嚟讲，永远都唔够甜噶嘛，可以再甜啲，但系咧，如果以在屋企整嚟讲咧，或者俾啲小朋友食啊，或者大人食咧，就会觉得啊呢、這个甜味咧啱啱好健康。不过如果食呢一个嘅时候咧，如果大家可以做多少少功夫，冲杯咖啡就一绝啦。 我头先都系咁谂啊，就系争紧杯咖啡啊。 系嗱，今次咧其实呢个 tiramisu 咧都好易整嘅，有啲其实有唔同嘅食谱啦。咁好似钟哥讲，有啲系松散啲，有啲实啲，有啲系加鸡蛋嘅。咁我就冇咁烦嘅，我呢个就冇落鸡蛋嘅。但系点解无啦啦会变咗绿色咁古怪咧？就因为我整下嘅时候，我发现死啦！我用曬嗰啲 vanilla 油添咁樣，咁但係咧 vanilla 油咧雖然係落幾滴啊，但係如果你完全冇咗佢咧，又好似冇咗嗰種香味喎。咁甜你都可以落糖啊，但係佢係冇咗一個層次啊嘛。咁跟住我就揾啊，咁屋企落咩咧？ 唔通係斑蘭？ 冇錯啦，我就落咗幾滴斑蘭油落去啦。因為咧，我覺得斑蘭咧佢有少少椰香味 啊， 所以你食嘅時候咧 有啲 fusion 啊，突然之間發覺 有啲綠綠地色嘅個。cream 咁我就落咗幾滴落去，咁但系我一路撈嘅時候咧，我發哇好香喎、啊，仲香過平時用 vanilla 油喎、啊，咁當然啦，我亦都唔敢落太多啦，因為我怕好古怪啊嘛呢一個嘅配搭，咁但系食落去咧，你又唔會覺得好突兀，即係好大陣斑蘭味嘅，咁但系又唔會完全冇咗，即係完全冇咗 vanilla 油嗰陣味喎、啊，咁我覺得幾好喎、啊， 因為通常偉大嘅發明都係由一個腐碌開始噶嘛， 係啊，同埋望落去咧最搞笑係咁咁我食啦。食落去嘅时候，我唔知系咪因为颜色影响咧，我觉得系咪有啲薄荷味？有时候你望到个颜色咧，你就会有少少 先入为主啊！ 先入为主系你觉得，因为嗰个绿有少少似薄荷绿啊嘛。咁当然我冇落任何薄荷嘢落去嘅，但系一个即系观感嘅刺激。 我以为你话食得出有啲绿茶嘅味道啊，以为系，因为绿色通常我哋食嘢咧就会谂起绿茶啊嘛， 哦、 以为系嗰一种啊嘛。 佢冇咁深色，冇 系啦，佢有啲翠绿色咁样咯，又唔系有啲青绿色。 如果你哋中意嘅，我下次再整翻嚟啊！呢、這個 唔使下一次，陣間你話你屋企 你仲有 噶 嘛？係咯，我哋今日嘅下午茶都未有著落。 唔係，我想整翻個冇綠色嘅俾你。 我的享樂時代。 享樂時代咧，成日都話唔一定要係享樂嘅。咁我上一次講位，我聽下啲即係嗰啲 campfire 啲音樂，都好似好有一個治愈性咁樣。 我有跟你夜晚黑聽喎， 聽翻一個係咪？ 幾好嘅，好的。 不過咧，聽下咧，你就會發覺嗰啲歌，又係呢隻咁熟嘅。其實佢係雖然佢話佢廿四小時不斷播放 ，loop and loop and loop and loop， 都係十隻八隻咁樣。不過佢呢一個如果大家上去見到佢呢個卡通公仔咧，其實佢而家有另外一個版本嘅，咁就係專係播一啲聖誕歌，咁佢就係個公仔就唔係坐喺一個野外露營啦，就變咗坐喺屋企喺個火爐旁邊，所以又係聽到啲噼哩啪啦聲，咁同埋就變咗做聖誕歌嘅，咁可能大家應節啊。 但要揾啲無廣告嘅版本啊，如果唔係你本身咧好寧靜啊，跟住突然間話。喂，有個優惠醒醒你啊！ 咁就唔好啦。 但係好難啊，除非你俾錢嘅啫、 啊。 通常呢一啲咧咁多人即係點擊嘅咧，都中間好快有廣告。 哦，唔係喎，呢個係冇乜廣告嘅喎。 咦？ 因為冇乜人。 冇乜人點解啊？ 咁所以我 滄海為尊， 我先覺得啊幾好啊咁樣。好咁，今日咧想講下另一樣嘢咧，都係一種叫做治愈性的嘅。咁呢個其實咧係一個。我嘅戲劇上訓練嘅一個小習作嚟嘅，咁、 哦、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下。 好啊，咁可能我想跟你學做戲好多年噶啦， 呢、這個未至於去到做戲。 係， 咁可能係一個小小嘅練習，大家不妨可以試一下。 I'm ready。 當然咧，我覺得呢個喺個電台做就真係非常好嘅。我又先講咗先啦。 係。 如果你而家係開緊工或者揸緊車，你即刻熄咗個收音機，或者即刻轉台，點解咧？因為我以下講嘅呢段説話咧，好容易會導人入睡啊，即係令到人瞓覺嘅。唔係我講得悶，係佢本身係好容易令到人瞓覺， 係咪噶？聽 上一次唔同，上一次我就講到明係悶噶啦，你可能會瞓覺。但今次咧，因為佢本身係有一種治愈性，令到你一種放鬆嘅感覺嘅、 啊。會唔會喊噶？好多時呢啲咁嘅練習咧， 再下個禮拜， 即係真係會嘅， 會令到你喊咁樣。 呢個未去到咁極端嘅。 即係公司好多謝你嘅付出。唔係嘅，咁今次呢個咧，一個好簡單嘅練習。咁如果大家你而家做緊嘢嘅話，不妨聽咗，又或者唔記得唔緊要，你唔使問翻我哋嘅。你只要喺十點之後上網重温聽翻晨光第一線，你就可以聽翻我以下講嘅呢段啦。咁如果大家平時瞓覺嘅時候，通常都係躺啦，即係瞓喺躺在床上咁樣咧。咁你係點樣瞓嘅？你係打側身定還是係真係面朝天伸直手腳，就咁樣瞓咗嘅？ 打側身嘅， 打側身 我都慣咗側睡。 正常最舒服係側睡嘅，但係而家譬如有時腰酸背痛，你要就住 就 住條腰咧，冇辦法就要仰睡， 係啊。咁咧我不都係嘅。打側身是會易入睡啲嘅，不過今日呢個練習咧，希望大家試下平躺，即係真係好似、面朝天咁樣。首先咧，你就面朝天啦，然之後將你嘅手放喺身體嘅兩旁，手心咧就向天，即係唔好反轉，因為其實向天咧你就會舒服啲嘅。好啦，咁就放鬆咗之後咧，跟住落嚟你唔使喐啦，純粹匿埋眼嘅啫。咁、你就幻想你自己心口裏邊好似有一個嗰啲。一粒波子喺个身里边，一粒波子，咁波子都会有重量噶嘛，咁 一粒啫系咪？ 一粒啫 ，OK， 一粒啫、男人都系得一粒， 明白？ 即系因为我而家讲喺身心里边嘅， 即系心嗰度嘅， 进入紧嗰个位，入紧个境界。 咁呢个咧就去到呢一度已经系一个几难嘅，因为有啲人咧系冇办法幻想到呢一样嘢喺你自己身体里边出现嘅。咁点解要做呢一样嘢咧？嗱。咁就係要希望大家將你哋嘅精神咧放得集中啲喺某一個地方上邊。係有啲人話：，唔係啊，我集中呼吸都一個做法嚟噶嘛。但係呢個係另類少少啦。咁你當你而家可以幻想到你自己心口裏邊有一粒波子，然之後呢粒波子咧嘗試啊，佢喺度轉動緊。咁其實你唔使喐嘅，亦都唔係真係放粒波子落去，只不過係你純粹用你嘅幻想力去想像你心口裏邊有一粒波子嘅啫。 係。 咁然之後。如果你感覺到它有少少轉動，咁轉動又快又慢啦，咁你可以又可以玩耐啲啦。 咁然後咧， 如果好快咧轉動得， 咁你就嘗試令佢慢翻啲咯。如果佢好慢嘅時候，令佢快翻啲。咁純粹都係希望大家可以用你嘅想像力，令到自己咧。可以放鬆其他任何一個嘅感官， 因為 focus 咗喺嗰個 係啦波子嗰度 嚟嘅波子。 咁我哋下一步咧就會難啲啦。咁你會想象一下嗰粒波子喺原本一個心口度啊嘛，然之後可能咧就好似根據你自己嘅骨絡同埋個血管咁樣，慢慢一路行上你個頭殼頂。嗱，咁呢個咧又可快可慢嘅。最初時候我同啲學生做咧，我就希望佢哋有咁慢得過慢嘅。點解咧？因為如果做得快，咁佢就會好容易會錯過咗好多中間所感覺到嘅一啲感覺。 你個同學你笑咩咧？ 佢以為做得快 就快啲落堂咯，都係咁諗。 因為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你一定要好清楚地感覺到嗰粒波子行嘅路徑，即係喺個心口度啦。然之後點樣？可能你會諗啊，佢係咪通過我條氣管咧？是不是通过我血管哪个位置呢去到喉咙了、哎、跟住去到我口腔里面咦经过鼻哥、哎、上到个脑了。即是你要很清楚感觉到它行的路径、嗯、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跟住如是者将这粒波子运行全身。即是譬如说先由那个心口上到个头然后再落 去我的右边膊头、 哦、 跟住通过右边手臂就一路落到去我的手心、嗯、然后每一隻手指，如是者又翻上去，又去翻左邊啦，左邊膊頭，經過左邊手臂，落到五隻手指，然之後再翻去個心口度，跟住就向下移，點樣經過啊？落到個嗰啲腸咯，個胃，然之後去咗左邊隻腳，如是者五隻腳趾啦，跟住又翻去另一邊啦，最後就翻上個心口度。嗱，呢個過程咧，如果大家喺夜晚瞓覺嘅時候，不妨試下瞓落床，俾自己一兩分鐘時間。嘗試做呢個練習，點解會推介呢個呢？其實呢個第一樣嘢咧，就係希望自己可以喺臨瞓之前，將自己啲集中力放喺某一啲你自己可以注意到嘅地方上邊，而唔係再去諗一啲繁文縟節。好多時候有啲人咧就會覺得，誒唔係啊，我臨瞓前我都要開住部手機聽或者睇某一啲同世界有關嘅嘢。但係如果臨瞓之前，为何不给自己一两分钟同个世界稍微有少少舒缓一下，放松啲先？咁、 哦、 你可能有好多方法嘅，可能有啲人选择睇书啦，又或者选择系 听音乐， 听音乐啦， 好似你之前讲咁样啦。 但系咧，我呢个选择咧就希望大家放开晒所有嘅嘢，纯粹你翻去自己嗰度， 系、 因为呢个就系纯粹系自己嘅一个修炼。 系啦，钟哥呢个咧，我近排都睇咗本书讲嗰啲静观咧、其实都同阿钟哥讲嗰个方法咧有少少不谋而合啊，就系静静咁样观察下自己咧、你就会知道自己咧啊，原来啊只左手有啲痛，系啊，今日撞到个门铰，跟住自己咧根本忙到咧。唔識得料理自己嘅痛楚啊，或者咧已經忙，即係忙到一個位係，喂，明明隻左手痛，係啊，我攤落嚟自己感應下自己，或者觸碰下自己，先知道自己係喎，今日整親嘅。 咁近呢一排咧，我覺得即係我哋好多自己又好，或者身邊嘅朋友，全世界嘅人，我哋會好集中個世界係乜嘢。反而忽略咗究竟我哋自己系乜嘢，所以好多时候临瞓之前，我哋每日一日廿四小时啦，23个小时58分钟，我哋都系望住个世界，俾翻两分钟自己啊，即系我哋自己点样可以对翻住自己，究竟我嘅感官系点，我嘅感觉系点，我嘅思考系点，谂翻一啲自我少少嘅嘢，咁你先至知道究竟。我怎样再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不断就是被这个世界影响着咯。 是，所以我就说，刚才其实阿欧都讲得很啱的，就是我成日间唔止就发现自己个身体上面有啲瘀痕， 系点解咧？ 即系 你以为灵异事件， 咁你 都系 个师傅啊？ 其实可能唔系， 唔系啊，就系因为本身个人好急，成日即系撞嚟撞去，又觉得即系可能行嘅时候好急咧，就算喺屋企可能都会撞到啲台啊，撞到剩，咁但系嗰下你会觉得我冇， 你都系应该睇医生， 唔系因为你赶住出水口啊，你来不及又查捽嗰啲去乳膏啊或者剩嘅时候，你已经哇要去下一个location 做嘢，跟住你。 就會忘記咗自己係、哦、我整親細個會捽下藥膏或者黏塊膠布先再繼續做嘢， 或者冇好好咁樣料理自己，就係唔覺得有嘢咁樣痛咪痛咗下咪痛咯，即係你唔會再睇下痛成點或者撞成點噶嘛。咁頭先阿鐘哥講嗰個姿勢咧，就真係好似我平時做完瑜伽嗰一個嘅感覺咁樣，即係大休息係啦。哇！咁我有一次咧，亦都係好深刻嘅，就係我轉咗一個老師，咁每個老師都有佢嗰個令你舒緩啊療愈嘅方法噶嘛。咁我老師咧就都係叫我哋大休息啦，都係手掌向天咁樣眯埋眼啦。咁佢播咗一首歌咧，係哇我自己有少少毛管動嘅。即係平時咧，可能係一啲流水嘅聲啊，或者重撥嘅聲音啊。咁佢嗰首歌咧係有一個好温柔嘅女人喺度唱英文嚟嘅。咁、那個意思就係話我要增強我自己，我要對我自己温柔，我要點樣去愛惜我自己咁樣咧，係好舒服嘅。咁你嗰下就會覺得哇，平時其實真係冇乜點理過自己。係 啊， 係啊。 有冇人會瞓著咗覺咧？其實 會㗎，會㗎。 大休息嘅時候， 真係會㗎。 突然間聽到有鼻鼾聲。 会噶， 会噶，真系有， 会会噶。有时人哋你会吵醒人，或者人哋吵醒你噶。 咁老师会拍醒佢，喂醒啊，大佬， 喂轻轻咁样，俾一个即系咩温馨小手噶咯。 哦，原来咁。我好少做瑜伽。 我正话讲嗰个，譬如嗰粒波子都仲有好多变化噶嘛，即系譬如而家系一粒波子啦，正话讲咗转动快与慢啦，行嘅时候快与慢啦，佢仲可以有温度啦，冻啲、热啲，又或者系。佢個 size 可以變啊嘛，可以大粒啲，可以細粒啲。咁如是者咧，你每日都可以做呢個練習。其實咧都係嗰句，你唔用呢個練習都冇問題嘅。我只係希望大家喺呢啲即係我哋咁繁忙嘅生活裏邊，每一日俾少少時間去集中翻喺我哋自己身上邊，而唔係經常都俾外間去影響咗我哋。 好心靈啊！我覺得今日上咗一堂，最後通常都要咧，即係學到呢啲心靈嘢，要 多 謝 老 師。老 師 有冇叮叮啊？要 叮 叮。 系啊，醒翻啦， 可以醒啦， 系啦， 咁系咁样噶咩？ 所以我哋今日讲 work life balance 咧，就可以翻去今晚试下做呢一个嘅练习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拜拜。 点解咁快讲拜拜呢？ 做完节目未讲拜拜咯。 讲咗拜拜，听众可能会行开噶、哦。 咁会点啊？ 听唔到十点钟新闻报道咯。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明天再见，拜拜。 都话唔好讲拜拜咯。 系、啊，听朝见。